各位听众早晨，早晨啊！而家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就系2023年9月11日，农历嘅7月27日。嗱，啱啱过去嘅周末咧都系落雨天啊，但系无论点样咧，我哋都要开开心心咁样迎接新嘅一日嘅。今日又系星期一嘅早上啦，6:08。今日咧就比较凉翻啲，而家26度，相对湿度96%，山泥倾泻警告系现正生效。今日最高嘅气温系28度，自己咧就着凉去睇住，究竟今日要带咩衫出门口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嘅人生里面咧，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嘅，会遇到一啲爱锡你嘅人啦，支持你嘅人啦，但系同样咧，我哋都会遇到一啲唔喜欢我哋嘅人噶、哦。可能咧，佢哋会讲一啲说话，令到你会自尊心下降，又或者咧会睇小自己，会有好多冷言冷语嘅，可能咧都会令到我哋唔开心啦。但是面对这些人，面对这些的说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呢？可能有些人会反击的，会跟他说，不是的，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不过其实面对这些人，面对他们的说话，我们不需要动气的，不需要激怒自己，也都不需要不开心。反而我哋可以将佢哋变成我哋进步前进嘅燃料啊！要更加咁样不断努力，成为一个更好嘅人，一步一步咁样迈向成功。我哋身边上面咧，唔单止净系有佢哋噶嘛，我哋仲有好多爱锡我哋、支持我哋嘅人嘅。如果你身边有呢啲，可能会唔支持你嘅人嘅，唔紧要。又或者而家经历紧低潮嘅你，唔紧要。希望今日晨光第一线都可以俾到少少动力大家，俾到少少正能量大家。千祈唔好放弃，因为路一直都喺度。加油啊！大家都会撑住你啊！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Oh yeah, yeah快里面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有 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 no， 永远向前。 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 晨光 Coffee Time。 琴日就是星期日。原来琴日咧喺警务处港岛总区咧防止罪案办公室举行咗一个港岛无人机足球大赛 K 总区抖音账号开展礼，个名好长，但系睇啲字都唔明呢个活动点解嘅。警务处咧就好想透过一啲新兴嘅电子运动嚟到去鼓励年青人参与佢哋当中唔少嘅活动。警方就表示啦，这个港岛无人机足球训练计划其实在今年的五月已经是推行的了。自推行以来已经吸引了超过200位的年轻人参加。计划就是以少年警讯新奖励计划当中的 ideas 的 I 创新思维的概念。希望透过新兴的电子运动来到去鼓励年轻人来到去参与，并且是提升参加者对无人机在警务工作上面的应用知识。而且都是希望增强给大家认识多一些，避免堕落这些网上罪行。昨日的大赛就进行了32场的赛事，当中就有100位的参赛者。又有消防署啦，又有水警啦，为一众参加者同埋嘉宾介绍无人机究竟无人机可以点样喺大型火灾啊或者海上事故去协助进行搜索同埋救援嘅工作。而警务处处长呢亦都喺致辞嘅时候嚟到去鼓励我哋嘅年青人要继续支持同埋多啲参与呢一啲少年警讯嘅活动。一齐嚟到去提高领导嘅才能，以及系确立正确嘅价值观，亦都希望咧年青人咧可以对警务嘅工作有更加多嘅了解，透过活动可以得到一啲嘅启发，又同佢哋讲，长大咗之后咧都可以成为警队嘅一份子。香港政府和各纪律部队一直都是致力透过应用创新的科技为我们大家提供更卓越和更快捷的服务。当中也宣布了会开通这个抖音公众的账号，当中会有八大的范畴和各位的市民来去分享的，例如是有好案件分享、執法行动、防罪滅罪、行动单位、社区警政、人物故事、区内景点，以及是人群管理。希望从这八大的范畴来去介绍香港警察，说好警察故事。现在呢这么多的先进科技啊，这么多新科技，香港都要与时并进的，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帮助大家，帮助市民。而最好的就是少些罪行，香港社会就可以和谐稳定啦。 堂妹的明天地图。 若你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行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能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虽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够你骄傲，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脚步提起一直不需预告，还是可开展旅程，和你会做到。算暂时不好，自信定能划破迷雾。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两个星期咧，应该系早一个星期咧，超级台风咧苏拉就吹袭我哋香港啊！上星期咧就系黑色暴雨警告、啊。其实喺见到呢啲时间咧，都会见到大家，大家都好自发嘅，去帮助身边有需要嘅人啦，帮手清洁街道啦，而且仲有人好无私咁样去帮助社区嘅动物。有屋苑嘅住户同埋保安咧，好有爱心，佢会关顾埋屋苑入边嘅社区猫。在苏拉来到香港的时候，十号风球之下，他们的屋苑呢每一个角落、啊、都摆放了一些猫屋，希望可以给猫猫呢去走进去做一个避风港，安全地样去避下风避下雨。而保安和住户呢更加是轮流到场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啊、有没有事啦，是不是平安这样。而参与的住户呢仲要多到呢是要轮候名单添。大家就会每半个钟过去睇一睇佢哋究竟有冇事呢啲猫猫。 但也都不可以经常看，因为如果不是就吓亲啲猫猫噶啦。而那个屋苑有些住户咧，仲喺度话，他哋社区的猫猫是比较幸福噶，是比较幸运噶，得到大家的照顾。同埋佢哋嘅屋苑咧，唔单止系得一座嘅楼下嘅角落咧，系有呢一啲嘅猫屋，有唔同座数嘅咧，都系有好多嘅猫屋喺度。而管理员叔叔咧，都系好爱锡呢啲嘅猫猫噶，每逢打风落雨啦，都会睇下啲猫猫嘅。而上星期黑色暴雨嘅时候咧，好多狗场啊都水浸啊，都有好多唔同嘅义工们。都即刻咧系赶到现场帮手去拯救啲流浪猫、流浪狗。啱嘅，地球上面咧唔系净系我哋人类生存嘅，仲有好多小动物。无论大家中唔中意社区上面嘅动物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唔伤害佢哋，唔赶走佢哋。我哋可以学习下点样同佢哋共存啊嘛。如果大家都愿意嘅话，都可以对社区动物咧。将心比心，即使唔使付出太多，但系我哋同样都可以令香港变成动物友善嘅城市。 若我今生可再遇见你，这梦里留低不舍忆记。若这世界仿似没有你，依旧在守候回眸细微，可惜故事已冷漠妒忌，见未时离开，每秒仍然想你，留下最痛的分离，抱紧空气，至少得到伤悲。月星下一刻，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最伤的火，谁可找紧我？不断错，全没如八卦，只剩我。 注定都抛低我，还 剩我，唯一是独播，自信的一席话。 陈天傲如剩下一个，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当局在特大暴雨之后全力全速应对，本港整体回复基本正常运作，今日会继续密切留意路面和市面情况。教育局表示，绝大部分学校可以在今日复课，至于校园受损而未能够恢复面授课的学校，已经有网课等的替代安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已经与各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紧密联系，提醒银行和证券行等的机构要确保今日复市的交易和服务稳定畅顺。交通方面，个别专营巴士路线要改道、缩短或者暂停服务，铁路服务亦都恢复正常运作。不过，港铁表示，黄大仙站部分升降机和扶手电梯暂停服务，呼吁市民尽量使用乐富或者钻石山站乘搭观塘线。另外，因暴雨设施受损的莲塘香园围口岸，朝早七点起恢复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敏感道口岸就继续暂停服务。大潭红山半岛在暴雨期间发生山泥倾泻，三间独立屋受到影响。屋宇署表示，70号和72号屋涉及僭建，74号屋就拒绝屋宇署人员入内视察，将会向法庭申请搜令，以便进入有关处所。屋宇署表示，70号屋最低一层平台有一个大约5米乘13米的僭建物，这个楼层后面亦有一个5米乘6米僭建地库，但是整体楼宇结构或者近政府斜坡的挡土墙没有明显的危险，因此不用即时围封，但是为安全起见，露天泳池要暂时围封。至于正是搭棚装修的72号屋，屋宇署发现最低一层平台僭建一层大约17米乘9米地库，并且非法拆除部分挡土墙以建造地库窗户。有关僭建物对整体楼宇结构安全构成高度风险，因此仍然需要临时被围封。而72号屋对出政府斜坡上有一个非法新建水池，暂时未能够确定是否连接被非法破坏的挡土墙。美国总统拜登在河内举行记者会，说他访问越南是为了展示美越更紧密关系，并不是要围堵中国或者与中国展开冷战，强调美国是要通过与亚洲国家建立关系，促进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和稳定。拜登又证实在印度曾经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讨论了维护稳定和南半球等的问题，又指他的团队仍然会与中方官员会面。拜登又提到中国房地产行业和青年失业率高企的问题，并用危机来形容中国的经济形势，又指虽然中国经济因缺乏国际增长而陷入困境，但是他不认为这样导致中国会采取改变台海现状的举措，因为中国已经大概没有昔日的能力。另外，拜登又形容美国是太平洋大国，无意退出这个区域，又认为中国最近禁止官员使用美国苹果手机，相当于在贸易上改变一些游戏规则。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小心上灯，病往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呢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联系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Hello， 啲人叫我做 Hanson Sir。我是一个自小就有 ADHD 过度活跃症的患者，现在我不单止是一位音乐体育老师，还是香港电台的 CIBS 节目制作人。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Alex 超 B， 我见个月历在9月24日星期日画了个大心心，那日有什么事啊？ 尼尼姑咪就是家顺世一生同乐日咯。 当日下午3点到4点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香港赛马会演讲厅举行， 听闻内容充满温馨和欢乐的， 好吸引，可以点参加的。 那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未连香港了， 到时见。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点38分嘅早上啊，26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山泥倾泻警告啊生效紧啦，出边咧都颇为湿噶，因为部分地方咧都系落紧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阵时有啲地方都仲有雷暴添嘅。咁啊，继续咧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元老喺度啦，另外亦都有 Vicky 喺度。早晨， 早晨，早晨。 咁啊，之前咧其实都有啲得意嘅朋友咧，佢哋就好中意一种叫车中拍。咁车中拍法 ,Vicky 都有听过啦。咁、车中拍呢，其实佢哋啲朋友呢甚至乎就延伸成为呢，就唔係淨係话车中拍啦。甚至乎呢就直头自己嘅起居飲食呢都直头唔係话淨係放假先至车中拍。日日都係车中拍。即係变成係自己嘅屋企啦。咁唔会再返上去嗰啲楼房嗰度住啦。咁直头长期住喺车咁样。咁有啲朋友呢，佢個方法係咁嘅，佢就可能做一啲同 IT 有關嘅工作啦，然後呢喺呢啲工作上面呢，咁只係需要用 internet 嘅，咁開會就網上開會，咁啱佢囉呢啲工，咁佢就可以自己周圍走，咁揸住架車不斷咁樣遊歷，咁不斷又可以 賺下錢咁，但係就唔係個個得。好啦，咁其實除咗呢一個叫做車中泊之外啦，咁最近我自己亦都睇好多咧，就係關於一啲旅遊車佢哋嘅嗰啲豪華裝修啊。嗰啲豪華裝修咧，真係相當之犀利。咁其中有啲係貨專係貨車中泊嘅，有啲咧就真係一架旅遊大巴咁樣嘅。好啦，咁先講翻嗰啲都係貨車中泊嗰啲，好似麵包車嘅 mini bus 嗰啲咧，即係細細架嗰啲車仔。咁佢哋都係整得相當之靚嘅。咁因為而家佢哋成個設計咧，就真係已經係為咗車中泊啦，就唔係咁土產，因為好多咧就見到落去都幾土炮嘅樣。即係個爐咧又自己拎出嚟啊，跟住另外再開爐啊，跟住嗰啲架咧就全部都係自己搭啊咁樣，入邊亦都即係頗為混亂嘅。 係，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呢啲裝修片嘅，因為喺其中一個串流平台咧，可以睇到佢哋外國咧係有好多呢啲嘅劇唔係叫劇集嘅，即係綜藝啦，就係去改裝。咁佢就由每個家庭可能有唔同嘅需要，佢點樣去幫佢改裝咧？哇，覺得好好睇。 呢個屋企定係車啊，都係 車啊，車入邊嚟㗎？係啊，咁佢哋叫 tiny house 咁樣咯，即係就係一個大型嘅車改裝嘅。咁佢哋就會揸到去邊，又係住到邊。 哦，咁嗰啲就第二個啦，嗰啲係啦。咁嗰啲我就諗住一陣間可以講下。咁但係而家你話車中泊嘅話，咁其實佢都係for一個人嘅啫，周圍走啦。咁佢哋而家咧就改裝到點咧？咁其實直頭喺嗰啲，譬如首先啦，上咗車之後咧，咁喺司機位後邊咧，嗰一個已經唔係門啦，嗰一個咧好似係一個半天幕，即係側邊新車廂嘅一個天幕，可以打開嘅，即係好似人哋啲賣熱狗啲車咁樣啦。咁你可以打開，咁除咗可以呼吸到啲陽光之外，仲可以俾你咧喺一啲叫做空曠嘅地方晾下衫又得，係啦，咁啊就可以做好多嘢嘅。喺見到陽光，其實件事都已經贏咗一大半啦。好啦，跟住佢嗰個亦都好似即係有煮食爐啦，佢啲煮食爐已經用電㗎啦。咁所以佢又唔需要咧，就特別用車上面嘅燃料去到咧，就為架車咧就提供啲電量嘅。咁佢自己本身用有一個煮食嗰啲電磁爐嗰啲爐頭啦，咁你可以做一啲基本嘅煮食啦。咁而且咧，佢嗰個瞓覺嘅位置咧，都係用嗰啲好似而家啲汽車咧，即係後座位可以拍埋啊咁樣，用嗰種嘅方法咧，就收埋張床嘅。咁而且成件事冚起上嚟咧，就好靚仔嘅。咁有嗰啲架啊、調味品啊、樣嘢都有嘅。咁有啲甚至乎咧，因為而家有好多叫攜帶式嘅洗衣機啊， 係 唔知 Vicky 有冇見過？ 知道可以折疊嗰只啊，係 啦，咁啊插 USB 都得嘅， 係啊係啊， 夠唔夠力嘅見仁見智啦。 唔可以一次過洗太多嘢， 一兩件嘢就都係。 如果衫你真係可能一件咁樣，然之後襪就幾對洗一次 咁。係啊，其實都有啲把鬼。因为你 好过冇咯，你衫会自己洗，但系内衣啊、袜啊，可能就摆喺嗰度洗咯。 哦，系咩？我都系自己洗嘅啫，我都可以即系总之我就唔会好花时间特登分开洗嘅。 因为而家咧，直情有啲人系会买嗰啲折叠式咧，系个别净系呢一个咧就放洗内衣， 哦有 系 啊， 就放洗袜咁样咯。 吓系啊，都好讲究啊，大家都好讲究啊吓。好啦，咁所以呢啲嘅叫做。嘅車中泊嘅車咧，咁亦都即係好似坐地起價咁啦，就越嚟越貴啦。好啦，咁除咗車中泊嘅車，頭先啊 Vicky 咧都有講嗰啲，即係大型嘅，譬如有啲係甚至乎大型旅遊巴咧，去到改裝嘅。咁個旅遊巴可能有啲部分咧，如果你話係 for 嗰啲平時睇 for picnic 嘅，可能外國比較上多咧，就一個車頭就拖住一個大嘅 cam 咁樣嘅，咁嗰只咧就舊式啦。而家新嗰啲咧，即係一個大型嘅旅遊巴，咁啊都相當之好似直頭。差唔多雙層巴士咁高，咁都係咁長嘅，咁入面咧都裝修得都相當之華麗啊！ 係啊， 一入去嘅時候，除咗見到司機位，司機位本身都已經完全即係直到而家電動車咁樣咧，嗰啲 LED mon 全部都齊曬啦，貨你駕駛嘅，只係貨你駕駛嘅。咁然後一入去嘅時候，你又會見到有廳啦，依間屋咁樣噶啦。有廳啦，跟住亦都有睡房嘅位置啦，有廚房啦。咁當然個廚房同個廳都係開放式嘅，係啦，咁可以撈埋一齊。咁譬如電磁爐嘅，咁我哋亦都有用自己獨立嘅電磁啦，亦都有雪櫃啦，有得洗衫啦。 有啲有咧浴缸添， 系啊，有埋浴缸噶，咁个水压我就唔知啦，因为我冇肥过自己啦。咁但系我觉得你见喺架车上面系可以接受嘅，我相信可以接受嘅，系啦。咁另外就系个睡房啦，睡房就通常都系行喺架车嘅最笃尾， 系有啲就会而家会将佢升高咗咯， 系啦系啦， 喺上面咯， 做两层嘅有啲系啦，咁个上面嗰层就矮啲咯咁样，咁但系都好靓啊，即系好似头先讲开嗰啲车中泊嗰啲车咧，其实佢有啲都系做咗两层嘅，咁佢。 佢入咗入去之后，佢上面嗰层咧就好似做一个大概30度嘅斜角。特別喺而家大家幻想下嗰啲，譬如一個小型19座嗰啲六 van 咁樣，佢上面就再定整咗一個咧，就30度角嘅斜嘅三角形喺度。咁、 嗯、 你瞓覺就可以喺嗰個位嘅，即係行上一格，然後就喺嗰度瞓覺。咁你話點上咧？咁車入邊本身都細啦，咁你就喺出面就入翻入去咁樣嘅。咁、嗯、即係有堂梯俾你上去。 有啲會將嗰個斜角嗰個位咧做埋個窗嘅。 係啦，咁啊 天 窗啦， 望埋個天空啲星星。 係啊，咁但係都我覺得都幾阻住瞓覺。我唔系嗰啲望住星星可以瞓觉嗰啲，我真 系浪漫系咪啊？ 黑啲瞓觉会好啲。好啦，咁 啊， 而家嗰啲咧就由讲翻嗰啲大型嘅改装巴士啦。咁佢哋嗰啲就 for 一家人去玩嘅或者拍拖咁。如果你话去外欧洲特别兴添，因为欧洲好多譬如 honeymoon 嘅，咁我穿州过省，甚至乎去埋第二个国家。例如我喺德国出发，我可以揸到去英国、瑞士、法国，咁我一路辣过去，咁然后你喺上架车上面都可以。即係去到唔同嘅位置，你可以補給啦。咁但係不斷咁揸車，咁亦都可以喺上面就好開心。譬如真係 honeymoon 都一流呢啲。 係啊。 係啦，咁佢入邊咧都可以有雪櫃，可以設定好多嘅食材啦。洗衫佢都洗衫，唔係話嗰啲細細個嗰啲嚟喎。 洗衣機嚟㗎啦。 洗衣機嚟㗎。係 啊，屋企嗰啲嚟㗎。 係啊，屋企嚟㗎啦。 大眼仔啊。 而且仲可以乾麻衣嘅。 嗯。 咁所以你又唔使擔心，咁啊晾衫點啊，唔使擔心。咁佢啲電池都好襟嘅，通常一個 trip 都夠用㗎啦。係啦，咁啊要 feel 嘅咩？通常要 feel 嘅就係水，係、啦，同埋你去到啲譬如大型市集，你咪買翻多啲食物咯咁樣。咁所以呢一類型嘅叫遊歷咧，喺外國亦都越嚟越興。 嗯， 我都幾想試一試。即係 而家深圳都有啊。 啊，係咩？ 係啊。 都但係呢啲大型巴士？ 大型巴士啊，佢又唔可以話係巴士嘅，再細少少咯。而家我好中意睇嗰啲上網嘅影片咧，都有好多會介紹。譬如呢個女仔咧，就係、 是、深圳嗰啲都係19座位咁大嘅嗰啲車啫，係嘛？如果留改裝嘅， 類似啦，係啦，我哋會因為佢哋上面好多人咧都會就係拍自己究竟點樣喺嗰度生活啊，今日遇到啲乜嘢啊，佢煮咗啲咩飯啊，我好中意睇呢啲片。咁所以就知道佢哋而家都好多人都好興一個女仔啊，再加一隻狗啊，甚至係一對情侶咁樣做咯。 哦，係啊， 可以試下。 佢哋都 租車， 好多地方咧係專係貨，例如車中拍嘅朋友，咁啊可以拍喺下低，然後佢哋就譬如上天台有啲BBQ 嘅場啊，或者露營嘅場。咁啊露營嗰啲佢都特登整到蒙古包嘅。 嗯， 咁啊俾翻嗰啲啊，可能你今日唔想車中拍嘅。咁你咪上去天台嗰度一個個蒙古包齊晒咁樣，或者啲大草原都有咁做。 同埋如果你真係要車中拍呢深圳佢哋嗰邊嘅嗰啲嘅補給站呢多啲呀。 哦係呀。 係呀，咁香港就少啲啦。 啲地貴啲冇咁多時間做呢啲嘢。 唔係可能因為佢哋要運送物資呢有時都長途㗎嘛。咁所以就多呢啲補給站囉。咁所以佢哋就可以做到譬如攞水呀、然後就點樣去將佢哋嗰啲排泄物要倒走呀、即係佢哋都要做到呢啲嘢。咁多呢啲補給站係方便好多，即係你俾你去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去到咁樣咯。 係啊，香港如果你咁樣要補給嘅，通常都係譬如 公廁咯，係咪啊？ 都係公園啊咁樣。 係啊係啊， 呢啲就配給就差啲啦嚇，唔緊要，有待進步。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咧？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啊，朝早六点四十八分嘅早上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会减少噶。咁啊天色亦都较为明朗。咁啊本周后期天气咧就唔稳定。而家见到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咧就95%，相当潮湿啊！如果呢个天咧，大家要去谂住干一干啲衫嘅话咧，其实都吓、有啲弊翳啊吓。啊，见到咧朝头早嘅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嘅，咁啊山泥倾泻警告啦，亦都系现正生效噶噃。 在今天早上呢，晨光百科想跟各位听众讲一下一种的水果。这种水果呢分了几种不同的门派的，它就是火龙果了。火龙果你就会想，乜分了几个门派咩？是，例如是白色的火龙果、红色的火龙果，同埋一种叫黄龙果。简单啲嚟讲，即系麒麟果啦。好啦，咁其实几种嘅火龙果咧，我自己都有食过嘅。咁你话系咪边一种特别甜咧？咁大家都会公认为就系，譬如麒麟果会平，会唔系平啲，系会甜啲啦，因为佢系贵啲啦。咁但系我自己食嘅时候咧，我都有食过啲系非常之甜嘅白色肉嘅火龙果，非常甜嘅红色肉嘅火龙果。咁所以都系彩数嚟嘅，彩数嚟嘅。好啦，咁有埋麒麟果，咁但几种唔同嘅火龙果系列呢，其实佢哋嗰个唔同嘅营养成分啊，或者佢哋嗰个识别啊，应该系点样呢？食嘅时候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呢？先讲讲呢，就系白色嘅火龙果喇。白色嘅火龙果原来普遍嚟讲呢都系较为大嘅，咁而且呢就扁啦，椭圆形咁样嘅。系咪似椭圆形到个好似 rugby 嗰啲篮球咁样呢？其实都有少少似喎。好啦，咁原来每100公克热量嘅火龙果大概呢有51个卡路里嘅。膳食纤维就去到 1.7 克嘅。而佢呢主要都係譬如维他命 C 啦，咁亦都非常之丰富。再啲係钾啊，同其他嚟讲去到比较嘅话啦，咁原来火龙果，白色嘅火龙果嘅膳食纤维係较为多嘅，亦都有助于呢我哋嘅肠道去到蠕动。所以如果你要排便嘅话呢，选择白色嘅火龙果。好啦，跟住就係红色嘅火龙果啦。外形方面呢就较为圆润少少啦，就唔会好似嗰啲美式足球嗰啲 rugby 咁样嘅。热量方面呢就差唔多。其实三种嘅火龙果呢热量都係差唔多，而佢哋嘅叫膳食纤维亦都係差唔多。好啦，但係红火龙果佢嗰个维他命 C 同样都係相当之丰富，亦都係有钾啦。嗱，佢香甜多汁嘅红色火龙果呢原来就含有一种叫做甜菜红素。呢种嘅甜菜红素呢就係佢有别于其他品种嘅一种特别嘅功效啦。佢可以呢就係有助抗发炎嘅效果㗎喎，即係例如譬如跌亲咁样。譬如中医师又好，或者医生，哇，你有啲发炎，食啲消炎药啦咁样。咁原来呢种嘅叫抗炎效果咧，食火龙红色嘅火龙果咧，都一样可以做得到噶。咁但系咧，红色嘅火龙果咧，你食完之后咧，嗰啲尿液啊就会呈现鲜红色嘅，咁有机会咧就吓亲啦。我自己咧就食咗之后，我自己就会即系预期到啦。试过有一次咧，就原来我摆咗个红色火龙果喺度，只狗仔就偷食咗我，唔知道。於是乎咧，就帶佢出去嘅時候咧，哇！嚇到我咧，即刻帶咗去睇醫生。咁啊，當然就係虛驚一場啦。好啦，跟住咧就係呢個麒麟果，即係黃色嘅火龍果。黃色火龍果咧，佢外形咧就同以上講嗰兩款咧就不一樣啦。先講講咧，佢嘅顏色就係黃色，佢皮都係黃色嘅。之前嗰兩隻咧，其實佢外形都係紅色，加啲咧就好似綠綠地色嘅葉咧，嗰啲披口葉啊，披咗出嚟嘅。咁但系麒麟果咧，佢自己嗱，头先讲过，无论系呢个热量啦、膳食纤维啦，同埋维他命 C 咧，其实同埋呢个钾都系差唔多噶。好啦，咁但系咧呢一种嘅品种经过改良之后咧，就算系较为少见嘅。佢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同以上头先所提及嘅白肉同埋红肉火龙果最不一样嘅地方就系佢个口感咧会滑嘅。之前嗰两种咧就可能会较为啲肉会实啦。结实啊，而且咧就嗰个膳食纤维亦都好强嘅。今次呢一个嘅叫做麒麟果啦，佢自己食落嘅时候，嗰个口感系滑嘅，噗一声咁啊食咗。所以呢个的而且确不一样啊，而佢营养咧其实反而就系同呢个白色肉嘅火龙果咧系有啲相似嘅。咁你话佢系咪嗰个甜度会高啲啊？佢如果佢系即系普遍嚟讲会系甜少少嘅，咁但系又冇即系叫做科学验证出嚟咧。是想象之中咁甜，咁所以你话佢嗰个价值贵喺边咧？就贵在咧，佢而家系比较上罕有，咁而且佢就经过改良嘅一种品种嚟嘅。好啦，当你研究完之后或者听完晨光百科之后咧，我就会发觉其实食火一个白色肉嘅火龙果同埋红色肉嘅火龙果咧，喺呢个经济上面咧就较为划算，咁啊唔需要咧就特别去到食呢个麒麟果啦。 而家选择咧，即系以上品种嘅麒麟果嘅时间，要注意嘅咧就系佢哋表面嘅颜色啊，是否咧就系均匀同埋光滑。咁啊，如果果木果肉饱满嘅话咧，佢重量就会重啲嘅，水分亦都多噶。咁啊，表示嗰个果肉咧非常之丰富，汁液亦都多。啊，绿叶亦都要，反而咧就越青就越好噶、哦。咁如果你见到佢嗰个披后嗰啲叶咧，哇，反而黄黄地，同埋有阵时好似嗰啲好似窿咗啊，枯枯地咁，咁即系代表其实佢入边咧嗰啲果肉嗰个果实咧，亦都开始唔新鲜啦。咁买咗翻屋企之后咧，其实大家亦都即系可以咧就放喺雪柜嗰度冷藏啦。咁如果你话喂我放咗雪柜嘅话咧，咁可以最耐可以放几耐啊？放咗雪柜嘅话咧，通常最耐你都可以放翻大概系两个星期嘅。咁但系我自己都会觉得新鲜啲，食咗佢咁啊，梗系好啲啦。早上嘅时间嚟到6:54啦，26度嘅气温，提提你，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个个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满座，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过，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联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问我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浪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夜机去争金奖，无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犯得狠，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 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开演唱会变更加满座， 早上六点五十九分嘅时间，揾嚟呢首嘅作品嚟自古巨基 featuring 一班群星星战啊！古巨基 and friends 通常都系咁样噶啦。转头七点钟之后咧，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七点十分啦，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咁啊另外 Vicky 都喺度，早晨 早晨， 咁啊喺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咁啊有阿 Ann 喺度，早晨啊 Ann， 早晨 早晨啊 Ann， 早晨啊，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星期一嘅早上啊，见到山泥倾泻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会唔会影响到啲道路咧？咁啊星期一啲同学仔如果翻学啊？系啦，今日翻学，咁啊翻工嘅听众又应该有啲咩特别注意咧？ 都仲有影响啊！咁先同大家讲翻山泥倾泻嗰方面啦、因为山泥倾泻啦、路陷啊、冧树同埋水浸咧，仲有啲路段都系需要封闭嘅。咁包括呢个耀兴道嘅全线啦，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咁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大家听实咯，就系城巴嘅77号线同埋巴士110同埋606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咁就唔经。经呢个耀兴道嘅，咁如果喺嗰度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咁我都顺带讲埋咧，有其他路段又实施呢个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包括石澳道近万泥湾啦、大埔公路大埔滘段近住波面径，同埋山顶道近门牌60号、司徒拔道近门牌53号，仲有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同埋连胜道近住连翠村咧，呢一啲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 咁去到呢啲位，大家就要等等个交通。灯啦，系啦，系要啲时间嘅， 冇 办法啦，系啦。咁其他都系大致上 OK 系嘛？ 讲下隧道啦，隧道情况就红隧九龙入口，而家理工大学对出咧都开始车多噶啦。咁另外我又讲埋其他紧急维修啦，浅水湾道咧有紧急维修嘅，介乎南湾道至中坎角道之间一段路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而旺角登打士街都有水管紧急维修，介乎广东道同埋新田地街之间咧慢线系需要封闭，仲有咧深旺道咧都有渠务维修，往旺角方向同最渝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咧都需要封闭嘅。 好，咁大家留意住交通啦。咁我自己又亦都打开嗰个地图啦。打地图嘅时候，其实都见到唔少嘅地方咧。咁佢仍然咧就除咗系讲话封路之外咧，佢仲话浸咗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佢呢个新嘅标志嚟嘅，之前都冇噶。系啊， 咁我都 即系七号嗰阵好似都仲未有。 上次八号风球我见到有 嘅。 哦，系啊， 有啲封路啊， 我又冇见到。 今次系新嘅， 我有睇住，就系打风嘅时候有啲乜嘢路咧唔应该行，十号风球嘅时候咧。危险啲嘅，咁佢就会写住嗰度咧，因为风球关系系会，我唔记得个字眼系咩啦，但系有风球嘅显示咧，嗰度系封咗咁样咯。 今次佢就显示水灾， 发生水灾咁样。 系啦，咁可能有啲路段嗰啲积水都未去到啦，咁大家就可以参考嘅。咁啊，详细都可以听翻咧，就系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 冇错， 系啦，咁啊更加准确嘅，因为其实当日咧，我自己喺黑雨嘅时候啦，咁啊晨光都有继续打开门做生意嘛，系啦。 你翻屋企有冇受影响？ 我翻屋企都冇受影响，因为翻屋企嗰阵时咧，亦都去咗交通组嗰度先睇晒啲路段先。 好醒目啊！ 因为有啲路段我知道咧系浸咗，因为譬如喺星期五嘅早上，我知道九龙塘咧都相当之厉害嘅水浸， 啊、 即系窝打路道下低。 见到好似水浸晒咁样嘅，我见到有啲同事拍片翻嚟。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就我冇兜去下低嗰段路啦，当然系。咁、我就相反就用咗一落咗出咗广播道转左，就去咗农场道嗰个方向嘅。咁亦都再睇埋咧，譬如沙田啊，或者吐露港公路啊，啲路段 O 唔 OK 吓、翻到大埔又点样？呢啲路段有冇浸啊？咁当然睇完之后就自己记在心中啦。咁啊，真系驾驶嘅时候咧，系靠自己打醒十二分精神嘅，系啦。咁如果你话而家喺呢一个嘅地图显示嘅位置嘅话，我觉得都可以参考嘅。 系， 但系有啲可能佢又未必 update 太快嘅话咧，都系留意翻交通消息啊。 系啦，咁除咗马路上嘅路段之外咧，都想提翻搭港铁嘅朋友啦。 系， 就而家黄大仙站 B 三出入口咧，都仲系关闭嘅。咁除咗连接 D 一出入口同车站大堂嘅升降机恢复咗服务之外咧，咁其他升降机同埋扶手电梯咧都系需要暂停服务嘅，咁、有需要嘅乘客就可以用乐富啦，或者系钻石山站咁就搭呢个观塘线嘅。 系啊，咁呢个都系冇办法啦。即系其我自己觉得咧，铁路公司 其实我觉得佢已 经得好快， 系啊，个效率好快噶啦。 系啊，咁亦都清理现场清理得都相当之企理噶啦， 都辛苦晒一班工作人员。 佢哋真系好辛苦啊，因为突然之间嘅暴雨咧，其实冇人谂到嘅，亦都系暴雨比台风更加难以准确咁样预测。咁所以咧嘅突如其来咁样出现嘅话咧，咁其实无论系铁路公司或巴士公司都，佢哋都好快作出咗一个应对嘅。咁呢个我哋都要即系俾以掌声同埋鼓励佢哋先得啦，系啦，咁希望唔好有咁多极端天气啦。虽然都知道难噶啦，因为地球都病咗，系啦，咁啊偏向呢个温室效应比较上多啊吓，咁啊所以就如果有更加多嘅措施嘅话，咁啊嚟紧系咪希望就慢慢慢慢咁啊又做好啲啦？系啦，咁今日交通方面仲有啲咩特别提醒我哋咧？ 都可以提醒大家嘅，就系呢个香园围口岸咧，今日朝早七点即系而家啦，都已经恢复翻运作噶啦。咁所以城巴嘅 B 七号线、B 八号线同埋九巴嘅 B 九号线咧，今日起都恢复翻正常噶啦。咁另外咧，往赤柱同埋山顶嘅巴士服务咧，都已经恢复翻原有嘅路线噶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嘅。 咁仲有啲嘢可以同我哋讲下噶。 系啦，就系讲起水浸咧，就系我以前细个水浸咧，就记得爸爸妈妈咧凑我翻学咧，佢会包住只脚，即系搵个胶袋包住，跟住咁样翻学嘅。 但系冇用噶，我细个都试过攞胶袋包。 系咩？你有冇箍橡筋先？ 有、啊， 其实我觉得冇用嘅、 啊， 我觉得都会照入水 嘅， 系咪本身 个 但可能好啲咯，系啊。 但你行两行咧，其实个胶袋都好容易磨烂咗、 哦， 其实咪一 其实 同 埋都会跣 咯，系啊。 我就记得 唔好呢个 落雨，妈咪就教要点样翻学咧，着拖鞋， 系啊， 然后书包摆定对袜，同埋翻学鞋。 我星期五嗰日翻晨光咪就系咁咯， 踢拖翻嚟。 我踢拖，跟住翻到嚟嘅时候就嚟到 B H， 即系嚟到我哋呢个广播大楼咧，先至去 换 翻对鞋。 都系啊，因为太大雨， 仲实际啦。 唔系，因为如果你着波鞋咧，咁你只鞋会入晒水噶嘛， 握住仲湿， 有排干啊。 着人字拖可能仲方便啲。 系啊，你抹干咗之后就换鞋咁样。 系啦， 系啦。咁讲起水浸咧，就系我头先咪讲起话，我哋水浸就可以包住只脚啫。咁但系如果停车场水浸咁又点算咧？我就上网睇到咧，有一个车主咧，佢用一个好大嘅胶袋包住自己架车，咁然后咧就咁啱真係停車場嗰位水浸，咁好多車都已經係浸曬啦。就佢架車咧係唯有一架幸免嘅車嚟， 係 係 咁叻仔， 我係第一次見啊！真係好大個膠袋喎。咁兩咁點樣做嘅咧？即係點樣包住呢架車咧？就係首先 紙啊， 首唔係一個好大嘅膠袋。首先咧，你應該係要 total 要有三個人嘅，咁你有兩個人啦，就負責咧整大个胶袋啦，咁然后咧， 个胶袋都系特制噶啦， 系我谂系好厚 嘅，系啊， 跟住然后咧就将架车驶入去，然后就停稳啦，咁然后熄匙啦，然后就喺上面绑个结，咁就完成噶啦。佢讲到好简单咯、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架车咧就停喺一个停咗个位 啦， 跟住就搵几个人咧就攞个袋笠住佢， 唔系 唔 系 唔 系个胶袋 set 好咗个位先，然后你架车咧就驶入去嗰个位置。 哦， 咁譬如停车场嗰个位咧， 咁就好似包保鲜纸咁包住咗佢啦。 系啦，跟住要喺上面整个结嘅，打一个结嘅。 吓， 咁就扎实佢。 蝴蝶结得唔得噶？ 我谂要死结可能好啲。 有几实， 总之要实咯，系啦。 你见我呢啲人谂住 recycle 啦个袋。 應該 recycle 唔到啊嘛， 係咯，唔知啊， 係咯，應該會充滿曬啲泥喎。 係應該係喎，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咧，睇下大家會唔會喺呢一個時間啊嚇用即係譬如驚落雨嘅，咁啊用下呢啲方法去到咧就嚇、啊、令到佢嗰個水又冇咁犀利咯，係咯。咁啊吓，好啦好啦，唔该晒啦，唔该晒，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哦 ，Vicky 咧就哦冇办法啦，打唔到啦，吓咁啊要用个其他方法先得啦吓，好咁啊同紧要同大家睇睇天气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雷暴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啊骤雨减少，天色啊较为明朗，咁啊本周后期天气咧就唔稳定。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咁啊山泥倾泻警告啊现正生效嘅。咁啊早上嘅时间7:19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去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早晨，周博士。咁啊，近排咧，周博士咧都有一个语音咧 send 咗俾我咧，就系、是、关于佢近排少少嘅课程啦，关于咧四隻中文字内在小孩。咁啊，又想透过大电波咧，认识一下乜嘢叫内在小孩，而内在小孩又点样影响住我哋嘅情绪咧？咁啊，周博士，交俾你去分享一下啦，好嘛？唔该晒。 好啊，哦，嗱，内在小孩咧系 inner child， 系一个好重要嘅题目，喺心理学啦、辅导学啦都系非常重要嘅。咩意思咧？就系我哋成长嘅时候啊，嗰、那个小朋友啊，即系譬如一岁啊、两岁、三岁嘅时候咧，难免会遇到一啲自己好难过、好伤心嘅事，譬如爸爸唔睬我啊，妈妈好恶啊，或者闹我一句死蠢啊、冇鬼用啊，点解家姐得你唔得啊？隔離阿表哥幾醒，你睇下你幾核突，話肉酸肉酸，醜樣醜樣，即係依類咁嘅嘢啦嚇。嗱、啊，我哋要記得啊，那個小朋友只係可能得兩三歲嘅啫嚇，咁、啊、所以可能父母輕輕一句説話咧，對依個兩三歲嘅小男孩、小女孩嚟講咧，係一個好巨大嘅風暴嚟㗎啦。可能佢個心靈覺得好受創傷啦，可能覺得媽媽你唔愛我。或者覺得老豆你遺棄我，即係佢可能有好激烈嘅反應，但係佢唔識表達啊，佢冇嗰種語言去講。媽媽，我覺得受傷害，雖然你好愛我，你用錯方法，你冇用到我需要嘅方法，我而家覺得好無奈、好委屈。佢講唔到呢啲説話，所以咁嗰個感受嗰種可能受傷害嘅感覺啦、委屈嘅感覺去咗邊咧？唔會無端端消失噶嘛，就一路積累喺我哋身體裏邊啦。啊，心理學就叫潛意識啦、啊、或者醫學咧就可以話係積聚咗喺我哋內在嘅所有嘅身體裏邊嚇。咁、啊、一路成長咧，你諗下，當我哋就算你而家40歲、50歲、60歲，如果你帶住一路未處理、未轉化、未療愈依、這個內在嘅可能傷痛啦、憤怒啦、委屈啦、孤單啦、無奈，然後帶住咁去拍拖啦、去結婚啦、去做生意啦。去做團隊啦，咁、那個婚姻會點咧？盤生意會點咧？所以我就見到現象，有啲朋友可能40-50歲，忽然間好似個小朋友咁樣嘅。 嗯， 大家都會見到啊！你做咩啊？唔關我事啊！你做咩走啊？咁啊，即係其他人都呆一呆嘅，即係我哋嘅伴侶或者屋企人有時都會嘅。喺嗰刻其實好明顯，佢當時幾多歲咧？當時可能4-5歲嘅啫。雖然佢身體啊，眼前依個可能你老公啊，50歲嘅老公或者你嘅老闆嚟嘅，但係佢忽然間發爛渣嗰刻咧。大家感受到佢，我哋叫 regression 啊，即係回歸到佢內在小孩嗰種模式咧。佢一路冇處理到，一路冇長大過啊。佢個內在小孩嗰種傷痛或者即係表達憤怒、發爛渣、發脾氣嘅模式冇處理到咧，所以忽然間去到就算你50-60歲面對壓力嘅時候，心理學成日講，當一個人受壓、受到壓力嘅時候，那個即時嘅反應咧係潛意識最準確嘅底韻嚟嘅。咁所以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去療愈內在小孩，療愈內在小孩就唔係話你因為哇曾經被咩家暴啊、咩虐待啊、死人冧樓啊，唔一定係咁嘅。就算譬如我自己，我講真實嘅周華山啊，我冇試過被家暴，冇試過，但我屋企好冷漠㗎，我父母係完全唔識溝通嘅，自幼到大咧唔講感受，唔會出街玩，冇嘢講嘅，翻到屋企，所以我裏邊好習慣好冷漠咯， 係。 唔識溝通啦，唔識親密啦， 同人反面是很平常，因為我老豆很大脾氣的，很典型潮州大男人的，所以我發覺十零二十歲一不啱就好啊，啊咩啊，我就是那種 跟依家真的完全想象不到啊！因為有時候在公開場合見到周華山博士都是啊文質彬彬啊，或者有一種謙虛的儒雅喺度嘅，我真心覺得咁啊，呢個同你頭先形容嗰個模式係好唔同。咁好明顯就係因為過往嘅內在小孩得到療愈或者得到釋放，而令到依家嘅你就唔係潮州老漢咁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啊，你講得好好好準確啦，我都係學習中啦嚇，多謝阿奧先嚇。我想我二十年咧，系狠下功夫去疗愈自己。就是我喺大约廿年前到咧，越嚟越觉得自己好难顶啊！我都唔中意自己啊，好大男人啦，潮州老汉啦，好霸道啦，好操控啦，身边嘅人不断反映，我又同人反面好多次啦。咁我终于发觉我有问题，我需要改变。于是我就踏上呢个身心灵嘅疗愈之路，我又见 counselor 啊，见輔導啊等等，我去處理自己，一處理發覺，哇！原來我有好多嘢自己抑壓咗自己。我頭嗰兩年發覺好多情緒爆發出嚟，喺個頭嗰兩年嘅療愈嘅旅程。咁當然啦，一步一步咧就感覺到我能夠同呢個世界修和，因為我同咗我自己修和。所謂與己和、與人和、與天和，即所有外在嘅衝突都係嚟自我自己同我自己嘅矛盾同衝突。我有幾唔愛我自己？我就有幾需要投射我的憤怒、我的批判，變成對其他人的批判、憤怒。所以當我們能夠療愈自己，這個是每一個人都值得的，就不是因為你有什麼童年創傷。譬如我剛才說我的例子，就是我的創傷是不自覺的，也都不明顯的，就是因為沒有溝通、冷漠，所以積了很多怨恨是表達不到的。但是成長廿零歲開始咧，就會同人會衝突啊、反面啊，同埋唔識關心人，對人好冷淡、好冷漠啊。咁所以好多謝阿歐你提呢個題目，呢個好值得我哋講幾集，因為好重要嘅題目嚟嘅，係即係差唔多所有成年我哋持續嘅模式啊，持續，譬如你持續同人，無論喺感情啊、關係啊、婚姻啊、事業啊、金錢咧，往往都係同我哋成長內在小孩某一啲信念啦。某些溝通模式、關係模式、情緒模式一路卡住在那個位置，還是用小朋友可能一種很暴烈的方式去處理，確實很值得我們關心。 咁啊，真系啊，吓咁啊，唔紧要。即系虽然话，华山博士话，喂，要讲好多集先可以了解得到晒，咁咪逐啲学咯。其实学习嘅过程咧，真系唔系能够啊，可能短短几分钟透过晨光大学呢一个环节就可以完全掌握到个技巧。咁啊，网络上边好多资源啦，咁啊，华山博士都好多免费嘅资讯可以放送到俾我哋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喺情绪支援嘅部件咧，其实大家网络嘅世界咧可以了解多一啲嘅，咁啊，亦都多谢华山博士每个早上啦，即系依家逢星期一呢个晨光大学咧就去支援我哋嘅。咁个早上咧，多谢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我哋多讲少少讲咧个内在小孩啊，究竟咧点样影响住我哋嘅生活，或者我又会揾呢啲例子去问翻周博士，喂，究竟呢一件事关唔关内在小孩事，好唔好啊？唔该晒周博士， 好多谢， 拜拜。 跳脱完会粒细碎完成，散发曾有的八岁天真，就是望向天庆幻，阳光暖了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降临，爱波波闪亮，无限耀眼，暖意为海风天上足紧，用最真的感觉呼吸，绝妙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随情或于嚣张。 总会过有多么兴奋，如你和我全裸忙我的行日吧，别要担心，无论遇上好的天气差的天气亦同样向往，即使任自我也能够发光，一生闪光要乱去闯，难路就算想起到我仍然能让我春风那个方向，总有天空无事始终苦放绽放，独有的飞一般好看。 天气我们没办法预测得好极度精准，但是好像歌一样所讲，无论好的天气坏的天气，我们应该保持着快乐的心情。Zika 天气之旅，时间来到早上7:30，听听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朝沙田和九龙城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珠江口一带今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山泥倾泻警告仍然生效，市民应该保持高度警觉。天文台预测，随着呢度低压槽减弱，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较为明朗。但系预料另一度广阔低压槽会喺本周后期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运输署表示，随着公务部门完成在浅水湾道和司徒拔道的抢修和路面清理工作，较早前因为路面状况而缩短路程的城巴6、6A、6X、14、63、66、73、260和973号线，由今日头班车起恢复原有路线至到赤柱，城巴15号线亦都会恢复原有路线至山顶。希腊中部连日暴雨引发水浸，增加至14人死亡。恶劣天气上个星期开始由西向东影响希腊中部部分地区，24小时雨量达到800毫米，超过当地年均雨量。部分地区积水深度达到 2.5 米，拉里萨和沃洛斯等地成为重灾区，大量房屋被淹没，农田、养殖场、商业设施和供水供电都受到影响。消防部门说，已经从被洪水围困地区救出超过2000人，救援行动仍然继续。在女足世界杯颁奖礼上，敏西班牙球员埃尔莫索的西班牙足总会长鲁维亚莱斯宣布辞职。鲁维亚莱斯表示，由于国际足协暂停他的职务，加上针对他的其他诉讼，很明显他没办法继续工作，他亦都会同时辞去欧洲足协执委会副主席的职务。46岁的鲁维亚莱斯上个月在西班牙首次夺得女足世界杯冠军之后，在颁奖礼上吻埃尔莫索的嘴唇，声称是双方同意，但是埃尔莫索否认，强调并非自愿，并在上个星期向检察官作证，正式对鲁维亚莱斯提出诉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一啲紧急维修。浅水湾道有紧急维修，介乎南湾道至中磡角道之间一段路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登打士街有水管急修，介乎广东道同新田地街之间慢线系需要封闭。咁另外咧，由于山泥倾泻、路陷塌树同水浸，以下路段需要暂时封闭。咁系耀兴道嘅全线啦。咁另外咧，以下路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包括石澳道近住烂。 泥湾、大埔公路、大埔交段近住波面径、山顶道近门牌六十号、司徒拔道近门牌五十三号、黄马角道近圣士提反湾同埋连城道近住连翠村。咁港铁方面，黄大仙站 B 三出口仍 B 三出入口系仍然关闭噶。咁除咗连接 D 一出入口同埋车站大堂嘅升降机已经恢复服务之外咧，其他升降机同埋扶手梯咧都系暂停服务。有需要乘客可以用乐富或者系钻石山站乘搭观塘线。巴士方面，香园围口岸已经系恢复翻运作噶啦。有关嘅巴士路线咧都会恢复翻正常嘅服务，而往赤柱同埋山顶嘅巴士服务咧都已经恢复翻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管道范围系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现时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去港岛龙尾到尤丽村，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往九龙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咁龙尾分别喺界限街桥面同埋军营。咁而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现时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往旺角近住路明道系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而元朗公路往屯门车龙去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车多，龙尾系去到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熱帶氣旋引起，來自遠處的海洋，但當它到達岸邊就往往會翻起巨浪的。 那真的要留意天文台有關湧浪的預報及警告訊息了，遠離岸邊，停止水上活動， 即刻上天文台網頁 hko.gov.hk 看看先。 漢武帝踢15 Action。 衛青，你對抗匈奴有功，現在封了你三個兒子做侯爵吧。 Good take。 想知卫青成为大将军的英雄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汤国华中学的广播剧《撇看卫青》。 二台话你知。 好羡慕你咁清楚自己鍾意做咩工啊。我畢咗业一排呢，连自己鍾意边行都未知。 其实我之前都同你一样咁迷茫㗎。不过好彩我参加咗展翅青见计划。呢、這个计划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全靠有专业社工担任我嘅个案经理，我先成功搵到啱我嘅工作。 但係我完全冇工作经验喎，都可以参加㗎？ 当然冇问题啦。计划嘅个案经理会以同行者嘅角色向学员提供为期12个月嘅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课程同埋在职支援等等。咁学员就可以了解多啲自己嘅个性同埋职业志向啦。有专人跟进你嘅情况，好好多㗎。有咩唔識又有个人可以问下喎。 咁好，等我都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业同埋 Instagram 账户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磨利。二台话你知，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在虎壁门口遇到被开除的郑经，故意装作同病相怜，令到郑经放下戒心。在周游鼓励之下，仲去举报，既重拾清白，亦都能够得到离职补偿。咁样可唔可以令到虎壁撤诉呢？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40啊，小白呢个时间同我哋一起跟进一下啲体育消息先啦，好嘛？ 要啊，咁啊，喺寻日夜晚我都睇咗场世界杯啊。 嗯， 咩世界杯啊？咁啊，梗系男子篮球啦。咁啊，喺寻日夜晚就决赛咯。咁啊，喺决赛嘅时间咧，就见到两队嘅球队啊，德国咧同埋塞尔维亚咁啊争啦。其实一开头嘅时候，塞尔维亚咧。即係第一球波，如果冇記錯，第一球都已經是三分波嚟嘅，咁啊射入咗啦。 歐洲啲球隊咧射三分好準喎， 係啊， 即係啲命中率咧成日都高過咧33%，即係射三球度咧有一球咧係必入㗎啦，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當然會有我哋俗稱嘅甩碌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尋日夜晚咧，我覺得塞爾維亞個開局咧其實都開得唔錯啊，咁啊甚至乎德國隊有段時間都俾佢拋開咗咧，譬如係7分啊咁上下嘅。咁但係上半場就打成47-47平手，所以其实你听到嘅分数咧，喺上半场都已经咬得好紧啦。 系啊， 两队咬得好紧啊。咁啊，当然最后德国咧就赢83-77啦。其实最后嗰几分咧，曾经有段时间塞尔维亚系上得好犀利。 系啊， 咁但系佢就犯咗好多咧好无谓嘅错误。 其实可能体能下降啊，因为 心急啊。 讲真，去到欧洲篮球咧，其实佢哋都打得几审慎嘅，即系同美国嗰啲咧打啲花张咧有啲唔同嘅。但系有一位球员就糅合咗美式嘅打法啦，同埋有德国嘅准程度啦。 舒鲁达 系啦，就系舒鲁达咯，即系湖人嘅球星啦，依家可以话系咁啊。舒鲁达亦都攞到今次 FIBA 嘅呢个MVP 啦，咁样咁，所以都几出色啊。反而咧今届咧。美国队啊打得差， 系啊，美国队又输埋俾加拿大啦，咁无缘奖牌，即系奖牌攞唔到，对佢哋嚟讲系一个沉重嘅打击啦。咁但系其实讲翻，譬如舒鲁达寻日夜晚嗰场咧，我就睇嘅时候，佢表现得都相当之稳定。其实佢之前有几场波咧都麻麻地，但系佢寻日嗰场波咧就发挥得好稳定，即系无论外面投三分啦，又或者佢用你知佢最出名嘅就系铲篮，即系高速铲篮，因为佢就系因为佢开两犯。如果淨係鏟籃嘅話咧，其實我相信即係塞爾維亞球員咧，就一定會知道你一定係鏟籃。 係啊， 但係有陣時咧喺個籃底高速交俾佢，佢喺外邊射三分，佢又入喎。係 啊， 咁你先至會令到咧防守嘅球員咧，我唔知點啊，因為我行去前邊咧，你又可能我 mark 到你三分，但原來你鏟籃喎。但我諗住你一定鏟乜嘢，即係我唔攻出去啦。啊，你又咧相反就係射三分，你又入喎。咁所以呢啲球員咧就好難搞，其實都幾令人哋覺得厲害嘅，因為佢身高唔算。高，佢身高都偏矮添，咁但系 你睇佢咧，唔系好似德国球员嘅， 系啊， 舒尔达真系似美国球员嚟嘅，好老实，可能喺湖人队睇佢打咗好多年波啦，咁啊，琴日绝对系篮球迷嘅福气啦，头先小白讲嗰个就系决赛啦，塞尔维亚对德国啦，咁啊，季军战咧，加拿大咧对呢个美国咧都打到加时啊，其实呢个被俗称大乔啊，呢个碧哲斯咧，临尾逆转胜射咗一球三分波咧，又打成平手要打加时啊，不过咧。打到加時咧，成隊美國隊咧就因為體能下滑啦，同埋好多咧大意嘅依啲失誤啊， 係啊， 搞唔掂，大意失荊州就係咁嘅意思。 係啊，你見塞爾維亞其實尋日夜晚嗰場波好多時咧，去到尾段嘅時候，佢仲有少少時間爭四分，你正常咧都係會射三分去追啦，但係佢哋都選擇咧就係諗住兩分兩分咁追， 係 咁仲要交波就交失咗，咁你嗰刻你都已經知道冇啦，冇啦冇啦， 大勢已去啦， 大勢已去啊嚇。 嗱咁啊籃球方面咁樣睇啦，足球咧就國際賽期禮拜五嘅。 嘅时候咧，都同大家跟进啊，咁啊要睇下咧呢一场热身赛几有趣。日本咧大炒德国队啊，4-1啊，咁啊久保建英咧入咗两粒添啊，哇好犀利！依家日本队咧被誉为咧亚洲一哥咧，仲要咧喺赢到德国4-1，哇呢件事咧其实几梦幻啊！连咧 赢四球唔系富碌波嚟噶， 你知唔知连高桥洋一老师咧可能喺夸张咗嘅漫画世界咧，足球小 将都唔敢写啊， 都唔够胆写到咁夸张，因为你都知道德国队如果用呢个漫画嘅世界有史内达啊嘛，有梅拿手笼啊嘛，系咪先？ 好似有最尾嗰场系赢到6-5定系点？其实嗰场都好夸张噶啦， 系啊，好夸噶。 日本队同 咁，总之依家4-1啦，就赢咗呢个热身赛啦。咁啊打得几好，成队日本队真系大熟大勇啊吓！呢一代嘅日本队咧有力咧。唔止问鼎咧，净系亚洲冠军，有机会咧问鼎埋世界冠军。嗱，日本嘅网民系咁讲， 系啦。咁你见到其实佢哋有好多嘅正选都上一阵啦，亦都系大家心入边嘅叫做最佳人选啦。咁但系相反咧，就见到德国队由于即系都输啦，咁再加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德国队近呢几年咧，佢哋嗰个嘅成绩真系用个差字嚟形容啊吓。咁所以咧，德国足总亦都即系睇翻新闻报道，啱宣布咗辞退咗咧，就国家队教练啊，阿费力克咁啊，亦都揾其他人去到帮手做领军噶啦。咁冇办法啦，咁你对波自从上届世界杯已经又系输俾日本，谂住过嚟有赛我复仇啦，真系惨啊！冚完左边面，再冚埋右边嗰面， 哎呀，真系核突啊吓！咁好多德国嘅球迷嘅，其实香港都嗱呢个咧有少少网络文章都有讲，就系话咧日本有啲球员咧咪去德甲揾食嘅， 系啊系啊， 跟住学咗嗰种好激动嘅打法啊！跟住翻去日本咧，跟住就过啲料俾成队波， 知道点样防佢啊嗰样嘢。 嗱，唔知系咪咁啊？咁你嚟紧啊，即系日本够有球员喺英超揾食啦，咁系咪可以击败英格兰啊？嗱，呢啲未知啊，全部打个问号嘅。 咁啊，但系德国以前的而且确犀利嘅，就特别系西德年代嘅时候，咩金色轰炸机啊， 麒麟市民、 麒麟市民呢啲名啊，到而家都响当当啊。 好啦，嗱，转个角度，呢啲国际热身赛咧，当然要支持埋咧。港队啦，今晚约定你啊，小白，8:00，港台电视32，咁咧就港队咧就班斯回大球场咧出击，对咩？对文莱咁样啦。咁个排阵系咁样嘅，咁守窿方面啊，谢家荣啦，今次咧终于用到米高啦，唔系米高即顺啊，呢一位咧叫入籍兵啦，就系前神希啊，前锋咧哥连斯个仔啊，米高啦，咁佢咧好嚣张啊，咁样讲话。我一定踢得劲过老豆。第二系咩呢？我喺港队入面咧，负责一样嘢，就系负责入波。哇，好夸张！嗱，个排阵咧就 好有戏剧性、啊。 就有上次咧，叫做喺柬埔寨啦，入咗球靓罚球嘅艾华顿啦，咁啊孙铭谦啦，咁啊三箭头啊，咁啊中间继续系黄杨大哥啦、陈少君啦、陈俊乐啦。不过咧，黄杨大哥呢个位咧，可能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喂，究竟系咪要加强中间嘅一个创造能力咧？咁啊，嗱，关于港队边个入选咧，其实近排咧都好多人对于安达臣咧有少少诟病，因为咧对于上次咧柬埔寨咧未能够赢波而回咧，有啲球迷咧有少少牢骚啊，有啲牢骚就话喂唔应咁排阵啦、啊，咁样嗱，睇多场先，我觉得即系公平啲讲，睇埋今次翻大球场有冇机会炒文莱先，如果炒到咧。咁我觉得咧，球迷们咧又继续香港劲抽噶啦， 咁啊梗系要啦，我哋点都撑港队啊！喂，除咗撑港队嘅足球之外咧，都要睇睇咧，就系有关于就系刘慕常。咁啊，刘慕常咧，咁啊佢星期日嘅时间就喺世界一级空手道超级联赛嘅 K1 啦。咁啊，都柏林嗰一站咧，咁啊一个女子个人型金牌赛啊吓，咁啊同世界一姐咧，咁啊有一个叫做8步连嘅应战嘅，咁但系最终就以0.9分之差咧就争少少啦吓，咁啊净系。攞到銀牌，原來佢已經係連續七場 K1 超聯入邊咧就攞咗呢一個銀牌噶， 其 實都好犀利啊！咁我哋梗係希望佢下一次咧可以攞翻個金啦。咁但係再睇埋你話杭州亞運啦，因為劉慕常都會去杭州亞運嗰度噶啦。咁杭州亞運咧原來是一個智力項目嘅，都可以同大家講講啦。呢個智力項目嘅界別咧就包括有譬如。围棋啦、国际象棋啦、中国象棋啦、桥牌同埋电竞嘅，咁啊当中港队啊就喺3期1牌嗰度咧，就总共派咗43名嘅运动员咧出战嘅，所以你见到。K 其實譬如圍棋、象棋，即係國際象棋、中國象棋，加埋橋牌、電競咧，都有43名嘅運動員出戰咧，咁啊都相當厲害啊嚇！咁啊當然。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呢啲圍棋都唔識捉嘅，淨係識捉中國象棋同埋國際象棋呢，仲係叫咩 啊？ 即係又捉得渣嗰啲咧。 學下咯， 係啊，學下。咁我都有興趣睇下呢個杭州亞運入邊有呢一類型嘅智力運動項目，到底會有啲幾咁精彩嘅賽事啊？ 7:53，有呢首作品 Lollytalk 嘅四科母之约。 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 上星期咧就系、是、发出咗呢一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就系、是、超过咗呢一个16小时35分钟嘅。咁大家真系好好啦，小白啦、阿欧啦，都仍然紧守岗位嚟到去翻到嚟同大家做节目。 船仔都喺度， 系啦，船仔都有啦。 翻工都啱嘅，其实有阵时做传媒咧、嗯，你可以第一身咁样感受到究竟哇、那个世界发生啲乜嘢事啊，跟住再透过自己嘅认知啦、过滤咗啦、整合咗啦，再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 嗯， 我觉得哇，嗰一日黑雨咧。成日讲话几多啊？一百年一遇啊！依家讲到500年一遇， 系啊，同埋我哋自己出门口嘅时候，我哋真系第一身嘅体验啦。咁我哋同即系广大市民嗰个睇法都应该系一样嘅，因为我哋感受紧同样嘅嘢，系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咧，其实都系好难得噶吓， 系同步呼吸都系好啊。诶、你屋企冇事嘛？你哋都系住村屋、 啊，系我屋企咁啱咧，就好好彩啦，都冇任何嘅水浸同埋积水。小白嗰边有冇啊？ 我嗰边咧条河就相当之猛啦，因为屋企下低有条河咁你知一有河嘅时候咧，咁啊连埋个山，跟住海绵咁样吸晒啲水之后咧，就一次过涌晒落去。 嗯、 其实啲河嘅水位咧都已经上升到去行人路噶啦、 嗯， 行人路都有少少积水嘅。咁但系就好彩，之后啲雨收一收咧，条河啲水又落翻落去。如果唔系都好麻烦啊，因为我嗰度都有试过浸过，系、 哦、 啊浸到啲车反晒啊咁样都有试过噶。咁今次就好彩就冇事。 嗯，咁其实去到琴日啦，我出门口嘅时候咧，都仍然系有啲雨。啦，虽然咧就唔会再有水浸咁样啦，咁但系其实都见到咧有唔少嘅积水。其实喺呢啲天气之下咧，其实有积水嘅时候都好容易咧系滋生蚊虫啦，系咪？咁、嗯、咧其实有好多人都喺呢一个夏天嘅时候去到一啲嘅露营啦，喺露营嘅当中咧，有啲报道就话，哎呀，俾蚊咬咗之后咧要即刻入急症室，连去玩咧都即时冇得玩啦，咁咧就要去求诊啦。咁究竟咩事呢？原来而家咧真系有好多蚊虫咧去咬嘅时候，无论系蚊啦。蝨啦、跳蟲啦，甚至係啲昆蟲咬咧，都好容易引發到一啲過敏性嘅皮膚病。 嗯、 即係其實特別我哋住村屋啦，即係我諗係多有啲積水嘅時候係好容易滋生蚊蟲嘅。咁、 嗯、 其實咬嘅時候小朋友啦更加， 嗯、 即係你有冇啲防蚊嘅措施都係俾小朋友，定係還是啊冇㗎，都係噴下蚊拍水嘅咋咁樣？ 哦，防蚊方法有好多，第一個咧已經教識咗屋企家中嘅兩兄弟咧、 嗯， 打十字啊！ 除咗打十字， 打十字 咧冇科学根据 嘅。打十字系冇科学根据嘅，不过打十字咧系有心理嘅帮助嘅， 因 为佢可以影响咗你嗰个对于痕嗰个嘅感觉啦。咁、 嗯、 你又觉得做咗啲嘢，其实小朋友系咁嘅，佢系觉得你做咗啲嘢咧，啊系冇咁痕，即系我细个都中咗呢个圈套啦。而家知道冇科学根据啫。咁仲有好多嘅，我记得咧，除咗搽一般嘅药膏之外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是、用其实外国有一啲。好似叫做防痕機咧，佢、 嗯、 就好似一支針筒仔咁樣嘅，跟住咧佢咧就喺呢個皮膚嗰度咧就好似有少少似咧我哋去度嗰啲糖尿啊嗰啲咁樣嘅，即係打個針孔咁樣嘅， 吉落皮膚㗎， 吉嘅，佢有個掣咁啊，啪一聲咁樣，佢唔係吉嘅，佢好似好輕微嘅電擊咁樣嘅，咁、 嗯、 佢一啪一聲之後咧，我會聽真係啪一聲㗎，跟住你就發覺咦痕嗰個位咧就唔痕㗎咯喎，咁樣係啊，咁佢係喺個位嗰度咧就做咗。少少嘅功夫嘅，佢系令到你个皮肤咧就对嗰个痕痒嗰个感觉咧就减慢啦，定系迟缓啦？呢、嗯、个我唔清楚个原理啦。咁但系佢系都几有效嘅。不过由于佢嗰个佢声浪咧拍嗰下都几大声，所以 亲自己， 所以无论系大人细路咧对住嗰支嘢咧，知佢有用都唔系好想用，系、 嗯、 啦，因为我屋企真系有一支，但系就唔系好想用。我呢支系欧洲买嘅， 嗱、嗯，其实俾蚊咬咧，唔单止已经令到我哋好痕啦，其实佢哋嘅身体上面都会带到一啲嘅病毒啦，可能会引发登革热等等嘅病毒啦。咁其实咧蚊咧真系令到我哋真系唔好噶，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唔中意佢噶，即系特别夜晚瞓觉嘅时候，你千祈唔好俾我听到你啲嗡嗡声啊，即系其实佢唔单止系有个繁衍啦，其实都会咧令到我哋嘅生命咧，其实都会受到一啲威胁嘅。咁而当我哋如果有啲蚊虫咁样去成日去长期骚扰住我哋，好似啱啱小白讲，可能会搽啲蚊膏啊，或者有唔同嘅方法啦。但其实有啲蚊膏嘅成分咧，都系会令到一啲可能皮肤比较敏感嘅人咧，都系唔系咁好嘅。咁而家咧就最近有一个新嘅科技啦。呢、个新科技咧就唔系啱啱小白讲嘅，有样嘢拍，我发现到就系有个新科技就系止痕嘅光疗。 筆。咁究竟佢係咩嚟嘅呢？佢就係利用咗一個快速升温嘅導熱片，令到我哋去快速消除嗰個蚊叮咬嘅嗰個不適嘅感覺。咁佢就係用咗一個藍光嘅光療技術嚟到去舒緩我哋嘅痕癢啦，甚至佢係可以咧有殺菌嘅作用。 電子嘢嚟嘅呢個係 啦，電子嘢嚟嘅。咁佢嘅大細咧就好似一支粉筆咁樣。即係粉筆嘅大細啦，你可以係隨身攜帶嘅扣喺我哋嘅鎖匙咁樣啦。咁其實佢咧就話標榜住冇呢個藥用嘅成分嘅，咁所以敏感皮膚嘅人咧都能夠適用嘅。佢只係透過熱力同埋藍光嘅啫，嚟到去消除我哋外來嘅一啲蛋白質同埋一啲嘅毒素。 上堂啲激光筆喎， 係嘛？ 係 喎，唔知道， 直頭咁嘅樣，我覺得 係咪有可能嘅？ 不過嗰個就紅點嘅，而家阿 Vicky 講呢個藍色嘅， 我都聽過㗎呢啲。激光嘢咧可以舒缓痛楚啦，咁样咁即系当然啦，成效有几高咧？咁嗰、那个商店就话好高嘅，咁你试过咧又好似心理作用定点啊？好似真系帮到手，咁啊唔知系咪啦吓？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咧日本咧都有日本嘅用品商铺嘅一啲个人护理嘅研究人员就话啦啊，其实蚊咧即系当我哋譬如湿咗水之后洗，有啲人话咧俾蚊咬整湿下只手冇咁痕咁样啦，但其实原来蚊咧佢哋身体上面咧有啲细毛，好似有啲鳞片咁样。就算我哋全身湿咗，佢都系能够喺我哋嘅皮肤上面吸我哋嘅血嘅。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唔想俾蚊吸咧，可以用啲油，因为油咧就会黏住咗佢啲细毛，咁你就搽一浸喺皮肤，咁就唔会俾佢咬到你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欧今日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汇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咧英国方面嘅情况先啊。嗱，最新咧就系比较瞩目啲啊，当然系伯明翰咧破产事件啊。温生，你点睇呢件事件咧？有冇机会影响咧英国嘅投资环境咧？ 嗱，我哋睇翻英國嘅傳媒就報道就講啦，就話當地咧有過百間嘅學校咧有石屎嘅脫落嘅風險要關閉，咁但係咧英國政府咧就唔作處理嘅，咁而喺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嘅破產咧，亦都見到咧財相侯俊偉咧就話咧表示就唔會救嘅。嗱，事件咧就暴露出一件事啦，就話係英國嘅政府嘅財政咧同埋經濟明顯係出咗問題啦，都搞唔掂啦。咁啊，尤其係經歷了多次加息之后咧，将佢嘅息率一路推到 5.25% 咧，对英国嘅经济产生嘅负面影响咧就显而易见啦。咁我哋再睇翻喺今年首两季嘅经济啊，英国咧就好好彩嘅，就避免咗个经济出现收缩嘅情况。咁佢嘅首季嘅个 GDP 按年比咧。但只係得個輕微 0.2% 嘅增長，但係都叫避免咗個負增長。去到第二季度咧，就 0.4% 嘅增長，都係好微弱嘅。咁但係喺下半年，佢嘅經濟仲能唔能夠平穩過渡咧？咁呢個就令人質疑啦。尤其是佢仲有機會咧，係要進一步加息去壓抑佢個通脹。嗱，而家英國咧正面對緊一個兩難嘅局面。一方面咧，佢個最新嘅七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就高企 6.8%。6.8% 唔係一個低嘅通脹率啊！咁啊，而我哋見到咧，就英倫銀行咧就 啊，亦都唔能夠唔繼續去加息啦。咁而家市場普遍估咧，佢喺今個月嘅21號嘅議息會咧，都好大壓力要進一步加息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就而家英國經濟搞成咁啦，咁所以呢個對佢嚟講係真係一個兩難局面嚟噶。咁但係市場普遍都覺得咧，加埋今個月嘅息之後咧，好大機會咧，英國息率將會喺 5.5%， 嗱而家就係 5.25% 嘅息率啦，加到 5.5% 咧，就好大機會就會见顶啦，咁呢个咧就相信多多少少都会对个英镑往后嘅走势咧系会有一定嘅压力，因为之前啲人谂住英国仲可能因为个通胀高企啊，仲有好大嘅加息嘅空间啦，咁但系而家似乎就唔系呢一回事噶。好啦，咁啊转头咧，我亦都想补一补嗰、那个内地啦，因为琴日应该今个周末啦，内地公布咗八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个通胀率啦，咁个通胀数字咧就按年比咧就系上升 0.1%， 咁扭转咗咧七月份出现0.3% 嘅通縮嘅情況，咁所以就內地嗰、那個通縮嘅環境就明顯係改善咗過嚟嘅。 咁啊轉個角度咧，跟進下美匯指數啊，咁啊美元咧近期咧節節上升啊，原因何在咧？下一步應該點睇咧？咁啊，温生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該。 系啦，因为咧，我哋见到咧，咁啊近期咧，就市场就以美国经济相对强，再加埋佢息率相对高为理由啦，咁啊进一步嘅将个美元汇价推升啦。咁我相信除咗呢个因素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因素嘅，因为咧喺过去嚟讲，市场普遍都觉得就系美国嗰、那个加息周期有机会快将见顶啦，咁啊再加埋咧就话全球去美元化等等咧，所以喺过去嚟讲咧，即系啲市场嘅炒家 都普遍咧系。沽空咗个美元嘅，咁而我哋知道咧，喺今个月嘅20号咧，芝加哥期货市场咧就将会到一个季度嘅结算日嘅，咁而喺18号咧，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咧就会率先咧就为呢个结算咧定价嘅，咁亦都唔排除咧系因为过去啲人沽空咗个美元啦，咁所以跟住嚟咧，可能啲炒家就可能当而家美元上升咧，可能要补仓，可能会加速嗰个美元汇价上升，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大家系要密切留意住嘅。 咁最后咧，温生同我哋一齐跟进埋咧欧洲央行嘅议息会啦，同埋咧今个礼拜仲有美国公布嘅通胀数字，呢两个数字又点样影响环球嘅金融市场呢？ 嗱，冇錯啦，呢兩個數字咧就係今個星期咧就係個市場嘅重點嚟嘅。咁啊，先睇星期四嘅歐央行嘅議息會先啦。嗱，歐央行個議息會咧，而家市場估佢咧好大機會維持息率不變嘅。咁但係因應近期咧歐羅匯價即係頻頻下跌啦，咁所以市場都驚就話歐央行會唔會去就算唔加息，會唔會有啲口述啦，會出聲啊即係話未必會咁快話加息周期見頂啊，會講啲加息嘅言論啦，去支撐。个欧罗个汇价，然后咧就为佢个即系为免佢个欧罗汇价跌得太紧要，令到佢会有大举嘅进口嘅通胀嘅情况。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市场要密切留意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嘅。咁再睇翻美国嘅通胀啦，嗱，美国嘅通胀嚟讲嘅话，当然受大家关注啦，因为大家都好关心，就话美国个加息周期系咪真系见顶咧？咁尤其系近期见到啲油价都上升咗唔少啦，咁再加埋美国嘅就业市场都相对强劲嘅，咁又会唔会？再進一步抽升個美國嘅通脹啦，咁嗱而家市場估咧，美國嘅八月份嘅通脹率咧係有機會按月咧就上升 0.5%， 咁啊比起七月份上升 0.2% 咧就會加速咗嘅，因為個油價關係。咁所以咧，即管睇下個美國嘅通脹點樣啦，再衡量咧就聯儲局咧喺下個星期四嘅議息會咧有冇機會咧係喺個貨幣政策度做啲改動啦。 咁投資者咧就要多多關心啦。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温卓培先生咧同我哋分析咧金股會嘅大事件。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毛毛蟲蟲何事？時常吃也不夠，總要吃更多。毛毛虫从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 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新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太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贴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唱字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时。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环节咧，先讲咗呢一个咧，就系、是、诶、其实上个礼拜嗰个咁差嗰个黑雨咧，咁、引致水浸啦，咁、政府嗰啲诶各个部门咧都致力去善后啦，咁其实都好多谢过程之中啲工作人员，因为睇到好多画面都好感动。 系、啊，其实咧由啱啱暴雨开始啦，即系都唔系净系黑雨，我谂其实只要一大雨咧，政府好多工作人员都已经出动啦。咁喺道路啊、交通运输方面咧，其实好多时你见到就算黑雨咁大咧，星期五基本上咧好多主要干道都已经整翻好嘅，系啦，咁你见去水有问题嘅，即刻去处理啊！边度一需要帮手啊，佢亦都即刻去啊！咁你话水浸方面，其实都系好快脆咧，就已经清理好晒啦。咁亦都去见到市面上面嘅垃圾啊，甚至乎嗰啲树枝，其实都系好快脆。你见到喺一个安全嘅环境底下咧，佢哋都已经即刻出去咧，就清理翻个道路，因为佢哋明白就清理咗道路咧，咁大家先至可以使用，同埋更加多嘅救援工作先至可以去啊。 同埋啲道路咧唔能够清理得好咧，其实啲车都危险。是什么呢？即如果路面上面好多嗰啲烂咗嘅泵把啊，或者好多唔通 鐵啊嗰啲嘢咧，其實你一爆胎咧，跟住又有其他嘅交通意外有機會發生咧、 啊。你多架車爆胎，又多架車停咗喺個路面嗰度，又係繼續阻塞嘅。 係啦、啊，關於爆胎，轉個頭先再講多少少啊咁樣。咁但係聚焦當然係呢個黑雨過後啦，要感謝翻政府各個部門一啲嘅工作人員啦，以至港鐵嘅同事啦，因為你見到黃大仙站咧，其實都幾禮計嘅，係 啊， 成個北管都浸曬。 你佢嘅商場嗰度就成層咧係浸住咗啊，咁啊入邊當然就財物都已經唔諗啦，都冇辦法去到估計咁。另外就係、是、最緊要就係好彩就係人就冇事啦。咁但係你話整影響咗嗰個黃大仙嘅港鐵站咧、我覺得有陣時因為暴雨係比較上難以預測嘅，咁可能市民呢方面咧都要即係攞個心出嚟，即係將心比己啦、其實佢哋都好辛苦。你見佢哋黑雨期間咧都有好多工作人員已經不斷清理，甚至乎疏導道路，即係甚至乎係路軌入邊嗰啲嘅水啊。其實都已經係好危險嘅工作嚟嘅，因為水其實一發不可收拾啊嚇。咁、所以呢啲都要即係特別去感謝佢哋啦，咁亦都見到就係其實唔同嘅政府部門咧，亦都聯絡咗好多，即係佢哋緊密合作啊，互通消息。咁啊，對於譬如處理山泥傾瀉啊、路陷啊、停水停電嘅等等嘅情況咧，佢哋亦都就係組織咗咧就係關愛隊啊。咁有關愛隊啊，同埋地區團體咧就去到幫忙好多有需要嘅朋友，咁啊開咗好多庇護中心，呢啲都係要讚嘅。 係咁啊，轉個角度咧，同大家講下今日優惠環節，梗係講下啲家居補啦，因為好多時候即係頭先講嗰啲港鐵站咧就有工作人員去維修啦，但自己屋企咧就要自己維修翻啊，咁樣同大家咧揾嚟咧幾間唔同嘅保險公司啦，咁啊有一啲家居保喎，先問一下咧直播室旁邊嘅兩位嘅主持人啦 ，Vicky 同埋小白，你有冇買家居保嘅就？ 哦，有啊， 有 啊， 係啊，其實家居保咧，我幫大家睇過咧 ，around 都係500多元又有啦， 其實唔係話好貴㗎， 係因為入邊有好多嘢咧，其實都包噶，咁小弟屋企其實就冇買家居保，不過咧經歷咗咧呢一個叫做黑雨之後咧，都覺得要搞搞佢。點解咧？包括有啲嘢咧係幫得到手，包括家居保有啲係移走啲瓦礫啦咁樣啊，或者清走啲瓦礫咧，平時原來要錢嘅喎，即係當譬如你住村屋啦。可能吹冧咗一边墙咁先算啦，咁不幸咁样。咁如果你叫人清呢啲咁嘅泥头嘢咧，咁原来都要2-3万元噶。 系啊，或者冇话成面墙啦。如果你天台嗰啲嘢飞落街嘅大件啲嘅， 系啊， 咁你自己真系拎唔到，你都要搵人去搞噶嘛。 系啊，搵人整要俾钱啦。咁但系原来都有某一啲嘅保险啦。咁自己呢啲条款又再仔细去睇啦。最高赔偿额度咧，有啲就去到2-3万元噶，即系够你 cover 呢一个意外 嘅工程 故咯。咁有一啲咧就通常就系譬如大风大雨就吹烂你啲窗啊、玻璃啊咁样，咁都有俾嘅，即系有啲赔偿金额都有2000-3000元，有啲就高达10000元咯。咁帮大家睇嘅时候，其实最重要就系一啲第三者嘅责任啊。有一啲咧家居保咧去到1000万嘅，嗱，好老实讲，乜嘢嘅意思咧？譬如你窗台突然间咧吹咗一啲嘢啊落嚟，叫做喺条街嗰度咁不幸，揼到人， 整伤人， 咁你有刑责噶嘛？咁當然啦，即係入面就牽涉好多法律程序啦。但係咧，呢啲某一啲家居保咧，其實第三者保險咧，去到成1000万嘅，咁又好似相對安心少少咯。 其實都有個提醒咧，就係譬如住村屋咧，會有太陽能板啊。其實咧，當我哋去安裝咗太陽能板嘅時候咧，你做咗幾多錢？假設13000元，你就一定要咧同佢哋申報翻，即係同個保險申報翻，我有13000元。如果你冇申報嘅話咧，其實最高咧只係賠到2500元。但係如果你申報咗咧，咁就可以攞翻足嗰個金額嘅， 係、啦，即係喺個維修個金額嗰度，係 啦，係啊，咁、所以呢個大家如果假設村屋嘅話有太陽能板嘅話咧，咁就要申報翻，咁、就會好啲啦。 係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10点山泥傾瀉警告咧都係現正生效嘅。依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93%，轉個頭翻嚟咧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十间学校因为受到暴雨破坏，未能够恢复面授课， 其中位于筲箕湾的慈幼英文学校今日停课，之后三日会以网课代替面授。现场所见学校门外的斜楼多处有砖头翻起，露出泥土，部分路段更加可以见到地下喉管。学校停车场的闸门仍然有不少杂物未被清理，沿路地上亦都有不少被浸烂的书本。学校外曾经一度有电缆外露，港灯确认供电设备和结构没有受损，现场没有即时危险，但为安全起见已经临时覆盖沥青，是保护电缆，并且是拉起胶带和围栏分隔，防止行人走近。不过朝早仍然见到有行人走入去封路范围，或者是绕至马路行落斜路。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视察78集团军，强调要全面提高部队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习近平表示，华北和东北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和严重洪涝地质灾害，解放军和武装部队迅速投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很好发挥了突击队作用，展现了人民子弟兵良好形象。他强调要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量和水平，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加强所属作战力量、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融合集成，有机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结束之后表示，意大利仍然未决定是否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意大利政府正在评估参与一带一路的好处，但他认为即使退出亦都不会损害意中上面关系。梅洛尼又透露计划未来几个月或者明年初访问中国，指出当双边合作和发展涉及更多内容时，去中国就更有意义。梅洛尼星期六曾经同出席峰会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晤。有报道指，梅洛尼私下告诉李强，意大利计划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同时仍然会寻求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正在中国国事访问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期待委中两国达成更多务实合作，以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令到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马杜罗昨日到访上海湛江人工智能岛以及枫林生命科学园区，称赞中国是世界范围内高科技领域发展的先锋。中国聚集大量先进医疗设备和人才，委内瑞拉亦都会优先发展科技产业，两国合作前景广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589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46.97，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3，人民币7.345。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18美元，卖出1919.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为频密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先同你讲翻啦，比较挤塞嘅喺港岛区噶，浅水湾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啦，介乎南湾道至到中坎角道一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而家浅水湾道去翻赤柱方向啦，近住110号对出咧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怡丰啦，同埋香岛道近住寿山村道噶。咁另外啦，仍然系有啲封路措施嘅，寿山泥倾泻、路陷啊，同埋水浸影响啦。耀兴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啦。咁另外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大埔公路嘅大埔滘段近住波面径啦，山顶道近住60号对出，司徒拔道53号对出，皇马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啦，同埋连城道近住连翠村咧，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另外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东隧去港岛车龙喺利安苑，狮隧出九龙啦，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房路面情况啦。咁而家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啦，近住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元朗公路去翻屯门啦，近住红桥挤塞，车龙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老围。咁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快线啊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新时代更新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昔日的人情味是不是已经可一不可再？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由我 Becky 李碧琪带你走访香港绝色老店，寻找老字号不老的传说。今晚7点35分，港台电视31。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5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点39分，今日做咩好 ，Vicky？ 今日咧就系互相分享一个下互相帮助嘅小故事。嗱，我先啦。 互相帮助呢，其实唔单止系自己要付出啦，对方都要付出㗎嘛，互相帮助㗎嘛。我就有两个好好嘅运动 partner。嗯、我哋就会互相提醒大家去做运动。 哦、宠物？ 唔系，我只狗只会系喺我做运动嘅时候骚扰我。 哦、因为我真系听过有唔少人咧，佢哋会同埋只宠物一齐做运动， 宠物瑜伽 系啊，玩好多呢啲啊。 系啊，咁就唔系真系我两个嘅中学同学嚟嘅，咁大家咧就会可能计划咗咧就系一个礼拜，我哋咧要做四日嘅运动嘅。咁总之咧做咗运动之后咧，你就影翻张相。互相聲俾對方，然之後大家咧就會同大家，好叻啊！今日你可能又達到目標啦，就算達唔到目標唔緊要，嚇，聽日再加碼翻，做翻多少少。咁其實有朋友去互相幫助、互相提醒咧，其實係好好嘅，因為有個互動啦。 呢、這個運動 buddy 啊，係咪？ 係啊，冇錯，可以提升我哋成個人嘅新鮮感添啊！其實即係譬如我今日咧，可能係踩單車嘅，踩咗20分鐘，可能對方咧就做咗 workout 做咗半個鐘，咁大家咧可以睇到大家。即系个进步啦，又会互相鼓励啦。其实呢一个刺激咧，其实系好重要噶，令到我哋有阵时做运动好容易有咩啊，就系、是、惰性啦。咁、但系有互相提醒嘅时候，互相帮助嘅时候咧，就可以激发我嗰、那个我要做运动嘅心啦。 哦，反而咧我自己嗰个咧就未必扣到你个题，我就 系 帮咗人，但系呢个帮人咧都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咧，即系去分享翻。头先咧未讲家居部嘅时候咧，咁都有讲少少话。喂，即系爆胎咧，往后先讲嘅，咁啊唔系自己爆胎嘅，其实咧喺黑雨嗰一日咧，我见住隔篱架车咧，即系一个电能车嚟噶，其实佢都入晒拎咯，但佢唔知咯，佢唔知啊，因为咧可能喺水浸嘅时候咧，佢经过咗一个水浸嘅路段，入边有啲铁片定还是唔知有啲乜嘢关于金属嘅嘢啦，戒爆咗佢条胎啊！但系 佢就唔知 道，系啦系啦。 你知唔知以前咧，我听过一个传说啊？呢个传说梗系假噶啦，因为呢个传说就话到，以后咧有呢啲嘅叫电能车咧，咁啊好啦，咁啊就算落雨咧就唔使惊话浸过个死气喉，咁啊架车就死火。其实唔系嘅，你见今次咧都一样有啲电能车系行唔到噶。 系啊，同埋 因为你嗰架真系唔系艇嚟噶嘛。 同埋与此同时咧，即系你电能车咧好多时候咪有啲 sensor 嘅，即系前前后后咧，其实咧你反而啊太多呢啲电子嘢咧喺恶劣嘅情况底下咧会骚扰咗你。 冇错， 点解咧？ 长响噶， 系啊！你前后嗰啲 sensor， 因为佢会接触到水啊， 系啊，浸住咗啦嘛。 隔篱有啲发布胶盒咧飘过咧，你好惊。喂，后边系咪有架车？其实唔系，只系有个快布胶盒。 然后你又睇唔到，佢个 cam 又蒙咗，嗰啲镜咧又多雨水。 大雨、 所以咧，即系好多朋友都话：喂，依家好多车其实冇倒后镜噶嘛，因为个后车 cam 已经系个 mon， 个 mon 已经系即系睇到后面啦。但小白话斋，其实咧你一有水咧蒙咗咧，其实都危险。 系啊， 系啊，咁我就即刻集。停咗嗰个人架车啊，直情 跟住咧， 好似警察哥咁。咁因为咧，我有 boot 佢嘅。 我谂起你都型， 因为我有 boot 佢，佢唔系好明啊，同埋佢好似好猛咁啊， 定系以为你挑战佢啊？ 其实咧，冇乜好挑战嘅。讲真，大家去到大雨滂沱底下，有咩好挑战啊？跟住我就暂停咗车。喂，嗱，我同佢讲，即系嗱，唔讲男定女啦。咁我同佢讲话，车主啊。你后面个尾辘咧入晒拎啦，你咧再行咧就一定熬噶啦架车，系咩？我唔知道喎、 啊。佢应该唔好意思啊，跟住系嘛？ 咁我话啊，真系唔该晒你啊，佢话唔使，系啊，危险啊咁样，跟住我就上翻车就走咗啦。 去到呢个位咧，因为车即系个辘咧喺个路面行啊嘛，好多时咧即系如果我哋要揸车，我哋知。我就去到咁跣嘅咧，我哋有陣時即係個唐塔係要揸得穩嘅。可能個車主本身咧，佢唔知道到底係跣緊啦，定係個車胎有問題，佢自己可能都分唔到。 係啊，又調翻轉頭，可能咧即係佢架車入邊太多電子嘢係響緊啦， 分唔到。 因為胎氣都會有個 sensor 嘅，我知道電子車電能車啦。咁可能 我嗰架車唔係電能車都有 sensor 啦。 係啦，總之咧你胎氣個 sensor 又響，後 sensor 又響。 水浸声晒又响， 系啊， 咁你就顾唔到咁多噶啦， 啱啦。听日咧就晨光大学咪揾香港汽车工业总会会长李耀培嘅，叫佢讲一讲咧，就系到底落雨天嘅时候嗰个驾驶嗰啲嘢先。 系，所以驾驶人士落雨嘅时候，尤其是滂沱大雨以至极端天气咧，都应该互相帮助啦。 系啦，我互相帮助咧，我梗系要讲下喺黑雨期间啦，或者即系再上一个星期咧，十号风球又好。其实即系呢两个星期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即系辛苦。星期五逢星期五就好似又要帮手扫街呀咁样，因为我自己真系嘅。喺屋企下低，你见到啲地方污糟咧，因为我哋嗰度本身系冇一啲清洁人就入嚟去到帮手我哋做清洁嘅、 嗯。 我哋真系啲村民咧。自己全部自發嘅，即係我啊掃下，跟住又掃埋你個門口啊，跟住你又執下又執埋我嗰邊啊。 唔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嘅，係大家自掃門前雪。 冇錯啦，甚至乎咧，我哋有啲村民咧，佢哋都幾好嘅，因為可能佢哋出邊做咗啲project 啦，跟住佢哋有時剩咗啲物資嚟，剩咗啲燈膽，佢喺村民嗰度咧個 group 嗰度就講啊，有啲多咗燈膽啊，咩 size 㗎，會唔會有人嚟互相去到即係攞下咁樣，唔好嘥咗啲物資啊。咁你話如果你話打風落雨期間要會喺度。互相問候一下，咁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咧，即係大家係擔住把遮落去幫手嘅。譬如我咪同你講話，屋企隔離條河咪即係擁到上嚟嘅咧水位，喺嗰陣時有好多村民咧都走咗落去，就直頭知道呢架車係邊個嘅，就去揾翻架車主同佢講，你不如揸上少少先，避一避開埋啲水擁上嚟，走唔到啊。去到呢啲位咧，即係見到人與人之間嗰個連結啊，即係大家嗰、那個。嗰、那個好嘅一面咧，真係出曬出嚟， 人性嘅光輝， 真係好光輝啊！ 係咁，希望可以秉承落去啦。不過亦都唔希望咧，再有五百年一遇黑雨乜雨乜雨啦。因為舊時我哋細個認知呢啲黑雨啊、紅雨啊，玩一兩個鐘嘅啫嘛。 係啊，今次係真係太短， 玩咗十幾個鐘 頭，十六個鐘 過分得滯。 所以即係希望近排就即係無風無雨啊嚇， 係啊， 俾大家維修一下先。如果唔係你又緊接又話又再打風又話又再落雨咧，咁就麻煩少少啦。 笑容有阵时是自然浮现，亦都有时候是刻意扮出来的。有人会为了讨好其他人而露出违反本心的笑容，又或者是因为悲伤的时候夹硬挤出笑容。不过有阵时这种假笑都可能会令到我们开心的、哦。究竟背后有什么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触りのいい理由が耳障りだからだろうか僕は変われるだろうか氷みたいです今日はでもねなんだか前を向けそうだよ自分の力じゃなさそうだよ Baby としたらたたちもしかしたら苦しい思いは優しい人を巻き込むのか積み上げたエナジードリンクまた甘い匂いがした理由じゃなくこの意味を全て教えたいんだ僕にできることはあと何がある手に残った少しの今までのは時間がいりそうだけど時計を眺めても手には入らないよ新しい光を探して夜に向かう蛍火の美しさを僕は見つけたいんだ灯台の下に本当の歌う意味がある消えたくなくて死にたいという人のためだけ今を理由なく生きるからやり直したいことばかりだこれから 原来假笑可以是欺骗对方和隐藏自己情绪的道具。美国心理学家汤姆金斯提出了脸部回馈假说，认为就算不开心，但只要做出一个笑脸，心情都会慢慢开心翻嘅。美国心理学家斯特鲁克的实验亦都证实了这个主张。这个实验将试验者分成两组，第一组的试验者就用嘴横向地咬住钢笔，第二组的受试者就试下嘟起个嘴含住钢笔，然后两组人都是看同一本漫画，结果第一组人觉得漫画得意的比例亦都比较高。斯卢克推断第一组咬钢笔的方式其实有点像笑，亦都是说即使人没有意识到，但因为拳大肌的收缩形成了笑的表情，令到脑部亦都产生了快乐的情绪，而第二组没有表情，所以没有产生快乐的情绪。由此可见，假笑其实都可以令到人开心的，所以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不妨试一下假笑，可能会开心翻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头先阿船仔又讲假笑啦，其实假笑咧，笑下笑下真系可以练到你个人嚟笑翻嘅、 嗯， 或者做到笑嗰种嘅健康嘅叫做效果嘅。咁但系有阵时假笑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嘅用处嘅。所谓假笑啦，即系话你可能利用呢一个笑咧，去到欺骗地欺骗对方啦，同埋令到自己隐藏咗某一啲嘅感情，即系假笑其实对于人同人相处系一种嘅工具嚟嘅，沟、通上面嘅工具嚟嘅。咁但系假笑咧，原来可以睇得出佢真定系假嘅。嗱、根据翻一啲嘅统计啊，原来当你呢个假笑咧出现嘅时候，即系唔系发自内心嘅笑容啦。是会笑得冇咁自然嘅，咁呢个大家都知啦。所谓冇咁自然咧，可能会令到你个嘴角咧会有唔系好舒服嘅呈现向上戚起嘅感觉。好啦，另外咧，所谓假笑咧，有机会你一笑嘅时候咧，原来大部分人真系笑咧，只眼会喐下嘅。 哦， 假笑嘅时候咧，只眼咧唔会好喐嘅。 系、 统计啊，统计啊， 即刻喺度谂翻去，身边即系了解一下平时啲朋友咧，佢真系真系敷衍咁样笑嘅时候咧，只眼系唔喐嘅。 哦，系啊， 系啦。 哇，你平时都咁留意噶啦，你 系啊。咁你有阵时你做 drama 嘅时候，你真系要去了解自己嘅面部表情噶嘛？的而且确系。 嗰啲系假嘅。drama 嗰啲嘛， 又唔一定， 又唔一定嘅， 系啦，你都 believe 嘅， 系啊，正所谓史坦尼夫拉夫斯基讲嘅，由内到外，你要谂啲开心嘅嘢，咁、你咪自然笑得开怀一啲咯，咁就可能变真笑噶啦， 所以假笑都可以有机会变真笑啊。好啦，但一般人嚟讲咧，原来假嘅笑咧。是好难维持嘅，难维持一个笑容，呢、这个亦都系分别得到原来呢个人嘅笑咧，头先嗰个系叫敷衍啦、又或者系纯粹交戏嘅。好啦，咁但系原来笑咧都可以睇到好多叫做读心术啊嘛，好、多嘅端倪嘅，特别系笑嘅时候咧，可以略略知道一个人佢到底嗰个嘅性格嘅走向嘅噃。例如当一个人笑嘅时候咧，佢真系笑到连个头都趌高埋嘅，去埋天花板嘅。原来呢一种人咧，系咁多种笑容入边咧，最显得佢咧系最坦率、最直接嘅，系啦。咁啊，佢笑到即系捧住个肚系咁笑咧，其实佢真系一个开心果啦。啊，喺香港咧少咗，少咗发现呢啲嘅开心果。好啦，另外一种嘅朋友咧，佢中意笑嘅时候咧，佢就系纯粹大声笑。而呢个大声笑唔系我哋平时嗰种笑，你发觉咦，佢真系偏向大声、而佢嗰个笑咧系有种机关枪，但系佢又唔系话真系你发觉佢系笑埋望住天花板嗰度笑嘅，系特别大声、特别响亮嘅。原来呢一种嘅笑容咧，喺某程度上亦都代表咗呢个人咧，佢比较上系自我性格强啲嘅，佢中意。 以咧就系成为大家心入边嘅主角， 即 系 好豪迈嗰种笑法系咪啊？ 豪迈嗰种笑咧，我自己就会觉得系直头笑到咧系有少少向上恶嘅，即系头先讲嗰种咧就系豪迈啲嘅，但系佢纯粹系大声啊！呢个我真系听过，有啲朋友咧佢唔系即系唔系笑得特别开心，但系佢笑得好大声，佢系想 draw 到大家嗰个嘅注意 嘅注意力， 系啦系啦，好啦，咁有啲朋友咧佢就中意咧就系揞住个嘴。喺度吱吱吱吱吱吱吱咁样笑嘅，咁呢一种嘅人咧就俾人哋感觉咧系优雅啦、高尚啦，而且咧仲有啲可爱嘅， 仲有啲神秘添啊，系嘛？ 啊，你可以咁讲。咁睇起上嚟咧，有一种咧就几高贵啦。咁所以基本上呢种嘅笑咧，大家都会几讨好嘅。好啦，有一种笑大家都知噶啦，就是、一路讲就一路系咁笑，咁啊又讲跟住又笑，又大声讲又大声笑，這些呢啲咧即系冇得讲啊！呢啲咧就系即系你系要见到一啲好资深嘅朋友咧，你就会出现呢一种咁样嘅笑容啦。好啦。仲有一种笑咧，就系笑极都笑唔出声嘅，明明好好笑噶啦，硬系唔肯笑嘅。呢种人代表咗啲乜嘢呢？原来呢种嘅笑咧，其实亦都系一种嘅性格，代表咗可能佢自己本身咧，对好多方面咧系比较上消极嘅，即系佢都觉得，我都唔系觉得好好笑啫，系啦，容易咧就算听到有人笑得好开心。佢都偏向咧就會自己一埋，即系匿埋一邊咧皺眉頭嘅。咁佢哋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就唔係話咁容易合群嘅一種嚟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完全拒絕大家嘅嚇。咁係要啲心思同佢傾下偈啊，了解咗佢，咁啊將佢拉翻嚟變成開懷大笑嘅一群啦。 收好，戒看簿跟杂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Give you all my love. Yeah,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 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 旧时间心跳警告，一切都歪到，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拥抱，并借你走到，也绝烦恼。 佢名字系 J 风冯允谦，有呢首作品收到收到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0%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啊，道指咧上个礼拜五啊升7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6点，纳指咧都有得升，升12点啦。咁啊，至于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就真系争啲啊吓，咁啊睇嚟今日都迎嚟一个跌市，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低水200点啊，咁啊有机会失守18点嘅关口。转个头咧，大家就要睇实咧股市嘅风高浪急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环节入边啦，咁啊，亦都咧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啦，蔡姨姨喺度。早晨，蔡姨姨。 早晨啊，小伯，早晨。 咁啊，翻学咧都已经翻咗一段时间啦，咁啊都 系 系啦，咁啊都有一个星期多啦。咁啊，但系就呢两个星期咧，即系过去嗰两个星期五咧，其实都真系咁啱啊吓，又话停学啊，因为天气又有台风，跟住又黑雨咁样，咁啊。呢、這個適應咧，其實真係都幾難搞啊！因為你啱啱適應咗，點知又話好似連放3日假咁啊，搞到好似翻學咧都多咗假期咁嘅情況。好啦，咁但係學生咧，始終都係要去面對翻佢哋適應新環境嘅，會唔會有啲方法咧，俾一啲小朋友，當佢哋適應新嘅環境，無論係上幼稚園定還是係上小學嘅時候，新嘅環境、新嘅作風、新嘅校舍。有冇啲辦法令到佢哋適應得好啲同埋快啲嘅咧？ 係啊，我都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啊，因為實在即係天有不測啦，同埋都好多突發嘅事件發生啊，咁啊令到我哋啲小朋友咧，可能啱啱適應咗咧，又要去再適應過喎。咁不過咧，今日咧我都好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咁我哋做家長，我哋點樣先？即係我哋嘅心態點樣去做咗一個準備，然後我哋就諗下點樣去幫小朋友去迎向呢一個陌生環境嘅挑戰。 嗯。我记得以前呢小朋友读 K1 之前呢坊间有啲叫做分离班。 是啊。 分离班其实本身对我来讲呢我初头我唔知嘅，第一次接触我都觉得哇咁新奇呢个世界，原来有一种叫分离班，但係睇睇又几好，好似几有用喎，等佢容易啲接触同埋容易啲对于一个陌生环境好似容易上手咁喎。 是啊，咁所以妈咪呢或者爹哋啊咁样啦，即係父母呢，咁首先一样嘢呢，我哋对啲小朋友呢有呢个分离嘅焦虑呢，我哋点样处理呢咁样。第一样嘢呢，我哋就千祈唔好咁容易去妥协啊。因为呢小朋友係即係好担心新环境啊嘛。咁当然啦，即係我哋嘅幼稚园老师呢就更加担心呢啲小朋友呢就冇准备好去返学啊。咁所以佢个情绪呢係需要好多嘅同理心啦，而唔係一种妥协。咁所以呢无论点样都好，小朋友就算好担心，我哋做父母千祈唔好放弃，唔好妥协，一定要送佢返学。咁呢个第一个原则。 咦，咁似我嗰间幼稚园啊，校长就喺度讲话，小朋友呢如果有做功课嘅时候呢，家长唔好太过帮佢哋，我哋唔係要啲学生写字写得好靓，而係想个学生学识呢自己会做功课。其实好多时係锻炼个 concept 多过纯粹锻炼个学识嘅素养。 是啊，咁所以做父母系咪更加咧需要去明白我哋唔好咁容易去放弃，即、就、系、是、我哋咧唔可以话啊，你妥协啦，算啦，冇翻啦，唔翻啦，唔可以系咁。咁所以第二样嘢咧，我哋做父母咧，千祈唔好开出一啲咧你冇办法去兑现嘅支票啊。例如小朋友喊住咁问你，我今日可唔可以唔翻学啊？咁啊拉住你唔肯出门口啦。咁我知道呢个感觉都系好难受嘅。咁、我哋可唔可以转移到个小朋友嘅视线啦？咁啊谂啦，即系同佢讲话啊，不如你陪妈咪去买个早餐啦，咁样。 哦、 但系千祈唔好话俾佢听，冇啊，我哋只系出去行下噶咋，今日唔系翻学啊。其实你就带咗佢翻学， 哦、 即系讲大话。 系讲大话唔得呢个系。 所以咧，即系爹哋妈咪咧，即系要对同小朋友一个信任，因为我哋嘅态度咧，其实系影响小朋友咧点样去即系勇敢地去迎接新环境啊。咁、所以用即係真係信任好緊要嘅，即係唔好做，唔好咧令到小朋友咧就係即係造成佢有啲二度嘅傷害。即係你明明都係分離，都已經好痛苦噶啦嘛，仲要俾大人呃，咁就唔好啦。 仲要俾大人呃，係啊，好陰功啊！ 好啦，咁第三樣嘢咧，就盡量咧就唔好成日即係喺度氹佢啦，即係話嗱你翻學啦，翻學好好玩噶，嗱有上滑梯啦，有千秋啦，又有點心食啦，好快就翻屋企噶啦。其實咧你就要盡可能咧，其實就將啲真實嘅情況話俾佢聽，咁啊，但係咧又唔可以咧，即係太過即係 detail 到咧過分咁去説明，令到啲小朋友咧就會好謹慎，即係媽咪明明講咗一二三四五噶，點解會咁嘅？咁、 啊、小朋友咧好執著噶。成日会话你又话应承咗我乜嘢嘅，你又话系你过嚟接我嘅，点解系第二个嚟接我嘅？其实佢哋对于每一句说话咧系记得好嘅，因为佢哋嘅世界咧系父母系好大嘅，但系大人嘅世界咧就可能仲有好多，譬如电话啊、自己份工啊或者其他嘢就容易影响。其实佢哋嘅世界眼中真系得大人嘅咋，得家长嘅咋。 所以我哋系咪应该要培训即系要培养佢咧？面对真实嘅挑战嘅时候咧，系、即系要有啲弹性嘅，系啦，系即系要俾佢啲即系弹性嘅，就唔好系即系令到佢更加过度咁紧张咯。 哦，系 啊，嗱，咁第四点咧就系应该走啊，即系爹哋即系妈咪要送咗佢啦，应该要同佢 say goodbye 啦。嗱，你翻学校咯，咁样你千祈唔好回头啊。 系， 我记得 藕断丝连啊。 系啊，我记得以前咧，好似我哋做父母啊，调翻转，觉得个小朋友咧，唉，即系绝对咧，头也不回啊，翻学校咁啊，自己好似好受伤咁啊。就相对地，如果我哋嘅小朋友咧，去识得接受到啊，呢个老师拖住我只手仔翻去啦，咁我哋咧就应该好决断咁样同佢讲啊，再见啦，咁样即系放学嚟接翻你啦。咁老师教个小朋友咧。去適應咧係容易過教個媽咪， 冇錯啊！其實我都想講啊， 係啊，係啲媽咪好糾纏啊，我都唔想走啊呀，佢又唔愛我啦，咁樣咁啊，令到小朋友更加咧，即係嗰個焦慮感啊更加大。 係啦，所以學校同家長嘅溝通好重要嘅，好多時咧。我家長就覺得，哎呀，個阿仔仔啊、阿女女都係唔捨得我，你睇佢嘅眼神依依不捨。但係你問翻老師咧，其實佢可能開頭喊哭喊忽嘅。一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啲眼泪即刻收晒，同埋好开心喺度玩紧玩具噶啦。 系啊，因为佢要适应啊嘛。嗱、 啊， 最快讲埋咧就系翻到屋企咧，就避免咧好焦虑式咁样去询问。 啊、 我哋咧见到小朋友放学咯，咁啊放学翻去咧就一直追问佢：你今日点啊？好唔好啊？边个系你旁边嘅同学啊？你有冇攞到电话翻嚟啊？你知唔知隔篱嗰个同学仔个妈妈爸爸做咩啊？咁样即系唔好咁讲。同埋老师教啲乜嘢？因为咧你谂下个小朋友翻到嚟，佢都要一啲时间去喘息啊！啊，我啱啱适应。环境，我翻嚟我都要即系消化下啦，适应下啦咁样。但系爹哋妈咪咧就好紧张，系咁催住佢咁样问啊。其实你谂下，如果我哋平时同佢食饭啦、冲紧凉嘅时候，好轻松、好自然咁样叫佢分享下学校嘅生活咧，啊个小朋友就会讲得好好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小朋友长大啦，就要接受佢咧。即系唔需要同你咧，好巨细无遗咁咧讲我每一日嘅生活细节啊！因为个细路仔咧系要向住独立嗰个生活去迈进，即系我哋咧好多时候即系一种唔信任啊！即系你家你个同学仔系点噶？曳唔曳啊？佢嘢啫嘛，佢有冇教你啲坏嘢咁样啦？咁你就会令到个小朋友更加不安咯。 同拍拖一样就系、个女仔可能会问个男仔、你公司嚟咗个新嘅女同事，佢点噶？有冇相啊？佢有冇成日同你一齐合作做嘢噶咁样？ 咁啊分手啦，咁就。 嗱，第六点咧就系唔好喺细路仔面前就讨论大人嘅心愿， 系 即系譬如话，哎呀，你知唔知啊？你同我仔个阿妈咧，佢都唔舍得你啊，或者哎呀，婆婆又唔舍得你啊，嫲嫲又唔舍得你啊，咁样，或者咧唔好喺细路仔面前咧去讨论学校同埋老师有啲乜嘢做得唔好，有啲咩怀疑， 嗯， 因为细路仔个耳朵好灵敏噶，佢， 嗯， 最中意听呢啲八卦嘢 啊， 咁啊，当佢听到嘅时候咧。你就佢就會喺度諗啦，咦媽媽你又要我翻學，但係你又話個學校老師唔好，咁佢咪產生矛盾咯，佢咪更加咧有一種焦慮咯， 啊， 即係你話呢間學校嘅或者呢個同學仔個媽媽好似有啲乜嘢唔即係你唔順眼咁，即係呢啲嘅即係好八卦嘅嘢啦， 嗰時嘢 唔好喺係啦，好 gossip 唔好喺小朋友面前講咯， 係啦， 咁所以小白頭先咧你就講啦，啊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咧去幫啲小朋友，即係個重點就係、是，咁，欸，我哋應該做大人點啊？我大人已經有啲個心理準備嘅咯噃，我哋點樣去幫小朋友去迎接新嘅陌生環境啦？咁樣，咁，咧我就會建議各位家長啦，即係其實咧喺開學之前，或者你開學緊，好似而家啲牌咁樣， 開咗啦，係啦， 係啦，突然之間八號風球，突然之間又咁樣，其實佢每一次嘅即係我就算我哋大人都有一啲嘅心理嘅轉變。咁， 嗯， 咧，我就会建议家长啦，即系多啲去同小朋友咧去讲下古仔。 嗯，啱。 咁我都有啲古仔书咧，系好多介绍嘅，即系喺呢一个图书馆里边啦， 嗯， 都有好多嘅， 嗯。 例如有一本叫《老师喜欢你系因为乜嘢咧》咁，嗯，样。咁啊，讲多啲校园嘅生活咯。原来学校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同学仔，都有唔同嘅性格嘅。咁， 啊， 但系咧，虽然我可能是在妈咪眼中或者是大人眼中是一一猪，咁但是老师都喜欢你，为什么呢？ 哦， 因为你是独一无二。 咁 有一些书仔呢就好好啊，就同细路仔讲定啊，你返到学校呢使唔使去厕所㗎？ 要。 係啦，你会上学校的厕所吗？咁就有好多关于即係同埋我知道有啲小朋友呢係唔鍾意去學校或者即係外面嘅布布㗎。 即係好多大人都唔鍾意啦。 但有需要嘅时候就唔好忍。 係呀啱啱。 呢本古仔书里面呢就会介话俾小朋友听，其实學校个厕所呢唔係你想象之中咁恐怖㗎。 嗯。 係啦，好干净㗎，有沈沈清洁㗎。你又可以踎喺度又得坐喺度，即係有啲小學呢，即係而家香港即係比较少啦，呢本书是日本的，日本就会介绍一些踎在这里的厕所， 哦， 是啦，他会介绍，为什么会有这些即是坐得的厕所呢，样， 嗯， 另外有一本书呢叫小亚历的大学校，其实呢，嗯，这本书是很经典的，即是很多即是很多年前我们的家长呢都会去参考这本书去帮小朋友适应新生活的， 嗯， 就是呢就透过个主角小亚历，他见到一只雀仔，他独立，即是他，为什么这只雀仔淨喺我面前嘅，即係佢獨立去飛翔嘅時候咧，佢會發現其實每一個人都要獨立，獨立嘅生活係好緊要嘅。當我哋迎向生活上邊嘅挑戰嘅時候，即係陌生環境嘅時候咧，你就會諗翻啊，其實我都應該要學習點樣去獨處。系啦，那个新环境是令你的思想和你的个人的独处嘛， 嗯， 然后慢慢去学习怎样去适应一些新的朋友，接受新的老师这样咯， 嗯哦。 所以呢，如果我们做父母有了一些的心理的准备，再配合一些故事， 嗯， 然后慢慢跟小朋友去谈，增加了你们的讨论的空间，或者是那个分享嗰個內容多一啲嘅，係， 嗯， 啦，大家即係傾多啲偈嘅。咁， 嗯， 小朋友咧，其實面對呢啲陌生環境，或者突如其來，我哎呀，今日就即係冇得翻學咯，又八號風球咯，哎呀，估唔到黑雨又冇得翻學咯。咁， 嗯， 到再翻學嘅時候，佢就唔係恐懼啦，佢就會係迎接，好珍惜每一日都有機會去接觸新嘅環境咯。 咁，哦，最重要咧就係小朋友都係帶住個微笑去到迎接新嘅學年啦。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蔡姨姨，唔該曬，拜拜， 拜拜。 Alex， 你嚟姑，最近咧我有对夫妻朋友成日为咗啲小事嗌交，都唔知点劝佢哋好啊！ 好简单啫，超 B， 叫佢哋参加9月24日加顺手一生同乐日， 到时有艺人同埋专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又会有爱一世家书选举颁奖。 包保佢哋一定学到嘢啊！ 咁我可以点样参加噶？ 咁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微电康康啦。 各位主人，唔知你带你只狗狗出街嗰阵有冇用狗绳嘅咧？其实带狗狗出街嗰阵，最好咧就系帮佢哋揽翻条狗带啦。呢个系同佢哋散步嘅基本配备，因为揽咗狗绳，唔单止可以防止狗狗走失，而且仲可以防止一啲不必要嘅伤害。例如就系、是、狗狗好中意周围闻闻闻，当有揽上狗带嘅话，你就可以及时阻止狗狗闻地上一啲唔应该闻嘅嘢，仲可以喺一啲特殊嘅情况之下，即刻控制到狗狗嘅行为。而法例亦都规定，喺公众地方，所有狗狗都需要带上狗带。如果狗狗嘅体重系20公斤或以上嘅话，就需要用一条唔超过2米嘅狗带嚟到去拖住佢哋。如果有任何人士系违规嘅话，都可能会被处罚噶。当同佢哋揽咗狗绳之后，点样拖住佢哋咧？其实都系一种学问嚟噶。拖住狗狗，我哋有分长绳同埋短绳。当行到马路边，甚至系一啲比较狭窄嘅地方，又或者好多人嘅地方嘅时候，尽量都系用短绳。假设条狗带好长嘅话，喺呢个时候收多几个圈，令到狗狗系行喺你嘅身边，咁样先至可以确保到狗狗嘅安全。而如果你只狗狗系好细胆嘅话，会建议大家同狗狗戴上颈绳同埋胸带。当佢哋好惊挣脱紧嘅时候，一条绳甩咗都有第二条绳补救。所以唔好以为唔上狗绳就系对佢哋最好，可以俾佢哋自由奔放。其实最保护到佢哋嘅就系出街一定要拖上绳，咁样先至可以确保到佢哋安全。一齐做翻个尽责嘅主人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而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0点，山泥倾泻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 晨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做完一日嘢啦，咁啊好攰嘅，不妨咧就睇一睇电视，咁啊同阿祥倾下，究竟今晚有咩睇咧？早晨阿祥，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啊？ 咁啊送俾大家有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啦。咁啊呢个节目咧不断带大家去睇下香港嗰啲旧店啊嘛，即系旧嘅餐厅啊、旧嘅店铺啊咁啦，咁啊。今晚啊，主持人啊，李碧琪啊 ，Becky 咧，同大家睇下咧，香港只此一家嘅特色铺头啊，就系、是、楼梯铺啊。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楼梯铺系啲乜嘢啦？即系其实系啲通常会发现喺啲旧楼地下嗰啲楼梯底下边间咗间细细嘅铺头。咁啊，当中因为佢哋都系旧嘅大厦，先开到呢啲，即系有呢啲空间噶嘛，所以佢哋当中好多都系老店嚟嘅。今晚咧，阿 Becky 会带大家睇下两间嘅呢啲楼梯铺嘅老店。咁啊，第一间咧就喺呢个油麻地弥敦道。咁叫做榮華，佢係賣嗰啲秀花拖鞋嘅。秀花拖鞋係啦，即係咧嗰啲新娘咧著垮，出嫁就著垮咧，佢哋即係當然你好多人其實暗瓦底都會襯對白波鞋嘅。咁但係如果你即係成個造型做足全套嘅話咧，咁就要配秀花鞋啊、秀花拖鞋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啲地方即係做呢啲鞋嘅鋪頭就唔多啦。咁呢一間。樓梯鋪咧就係其中一間，咁啊已經做咗好多年嘅啦。佢個成間鋪頭咧個 size 咧都唔夠100尺，咁啊會帶大家睇下認識下個老闆佢點樣去到做手做呢啲拖鞋啦。咁啊另外啦，亦都同鞋有關嘅另一間咧樓梯鋪咧叫做根記，但係佢係補鞋嘅。咁啊 都係鞋嘅， 係啦，但係佢係補鞋嘅。咁佢美孚區，咁啊話説架老闆啊權哥咧，即係喺之前原來佢係第二代呢間樓梯鋪嘅第二代嚟嘅。佢爸爸之前係補鞋嘅，話説啦。啊、上一代阿權哥的爸爸咧，之前患了病啦，咁所以咧阿權哥即係睇唔過眼，就想阿爸爸好好休息，咁佢就接咗手呢一間補鞋鋪啦，咁啊仲細間啲添嘅，喺個橋墩嗰度嘅啫，咁大家想認識一下呢啲樓梯鋪喺香港點樣去生存，仲要生存咗幾十年嘅話咧，記得今晚7:35要留意呢個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世一啊！ 香港咧真係非常之特別。因为譬如我哋即空间比较少啦，咁所以有啲街头巷尾有啲巷嘅巷仔啊，或者楼梯底咧，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商铺出现喺度做生意嘅、 嗯。 其实就见到香港人嗰个韧力，或者系 起下 缝中生存。 系啊，即系大家都系会好叻点样去揾办法去生存嘅。咁所以咧，如果有兴趣睇下呢个绣花拖鞋啦，呢个都好少见哦。都 系你得，你可阿船仔你可以睇定。即系出嫁嘅时候，出嫁 嘅 时候可以去 帮衬 下。 系啦，咁啊，好，我都希望我可以出嫁到噶嘛。睇定呢一个绣花拖鞋，同埋呢一个根记补鞋嘅话，就记得留意7:35嘅《香港故事》老店情未了，香港细一啦。去到8:00，大师对谈，今次系讲啲乜嘢呢？ 咁首先呢个大师对谈，两位大师系陈伟信同埋李盟两位老师呢，佢就每一集都同大家讲下呢个中国嘅古典文学啦，讲下诗词歌赋嘛。咁跟住个朝代，咁之前唐诗宋词，咁嚟到元代喎。元代今集就会同大家讲下元代最盛行嘅元散曲，咁即係元曲啦。咁话说啦，呢个元代呢系由北方嘅唔同嘅少数民族呢去统治入主我哋中原嘅，有嗰啲契丹啊、女真啊、蒙古啊等等。咁佢哋都有好多音樂嘅，佢哋呢有好多佢哋嘅民間嘅樂器，咁所以呢當時就佢哋帶埋佢哋嘅音樂，佢哋嘅音樂風格啦，佢哋嘅樂器啦，入咗中原就同中原嘅人士呢 jam 歌啊。 哦，咁搞笑啊。 係啦，咁 jam 咗歌都有歌詞㗎嘛，咁啲散曲呢就係嗰啲歌詞啦。咁當中呢今晚兩位大師呢會同大家睇下呢散曲裏面有啲乜嘢特色，有啲乜嘢同之前與別不同嘅風格。咁想認識多啲嘅朋友記得留意今晚8:00大師對談啊。 係睇下點樣 jam 歌嘛。好得意啊，你用呢個講法。 是啊，好生活化。 是啊，好生活化。尤其是原曲啦，之前都有讲过，我是有睇诗歌嘅。咁但是原曲呢是真係比较少接触。咁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係比较少接触原曲，又想知道多啲呢，就记得留意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10:30嘅维克托的极限清单。咦，佢终于去到最后一集喎，今次係最后挑战啲乜嘢呢？ 係啦，维克托呢即係佢之前大难死唔去嘛，佢最后嘅即係之前佢諗住啲遺願啦，好翻做翻嗰啲乜嘢，最後一集啦，咁佢嘅最後一個要挑戰嘅極限咧，就係、是、完成呢個三項鐵人，咁啊真係好近啊！ 哇，呢、這個真係好攰喎。 係啊，三項鐵人點樣背法呢？就係俾翻少少數據大家，資料大家，即係當中嗰三項咧就係游水要游3.8公里，咁啊仲有踩單車要踩180公里，最後啦要跑一個全馬拉松42公里，一口氣做完。 哇！ 系啦，即系普通人都做唔到啦。 系咯， 维克托阿弗卡其实佢大病好翻嘛，咁所以佢点样完成呢？咁啊，佢俾咗8个月嘅时间自己做准备啊，咁啊，佢揾咗好多好叻嘅人帮手去训练佢嘅体能同埋意志。咁佢邀请咗一位咧前三项铁人赛嘅世界纪录保持者去帮佢去训练自己。佢睇下佢可唔可以咧，即系唔系 pick up 得到，睇下佢可唔可以咧由零开始。做得好一个三项铁人嘅参加者啊， 一定可以啦。咁啊，唔该晒阿畅，同埋唔该晒船仔啊，再提提大家啦。今晚咧，港台电视32咧，仲会有啊呢个香港队啦，系啊，仲会对咧喺呢个香港大球场主场啊，对文莱嘅。咁啊，港台电视32咧就会有得睇咯。咁啊，一齐撑港队，咁当然唔少得啦。大家喺电视旁边支持一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黄大仙站被水浸毁坏的设施修复需时，呼吁市民尽量使用乐富或者钻石山站乘搭观塘线。在黄大仙站所见，乘客要在扶手电梯落楼梯至到月台层。站内天花有多处去水的临时装置。有住在黄大仙站附近的乘客表示，黄大仙站在水浸之后大受影响，港铁已经处理迅速，服务大致恢复，知识列车服务正常，于是就选择前来搭车。亦都有乘客话知道港铁呼吁前往乐富或者钻石山站乘搭观塘线，但系为免花时间步行，最后如常选用黄大仙站搭车。深圳莲塘口岸今朝7:00重开，敏感度就继续暂时关闭。 在上水一间小学朝早有受影响的跨境学生改经皇岗口岸返学，较平日早半个钟出门口，因为要先到文锦道口岸再坐车到皇岗口岸。亦都有受影响学生话提早半个钟起床，改由父母驾驶跨境车返学，返到学校的时间比平时迟大约十分钟。有从文锦道口岸转到莲塘口岸返学的学生迟到，话已经比平时早起身同埋早上车返学，但由于好多人过关需要排队。美籍港人梁成运五月被内地法院裁定间谍罪成，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国家安全部公开案件细节。国安部表示，美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在1986年多次约谈梁成运，三年之后正式签订合作协议，美方虚构梁成运的履历，提供资金以提升梁成运在华人华侨的影响力，将梁成运打造成爱国慈善家。梁成运在美方指示之下对中方展开间谍情报活动，以贴靠刺探、监控泄密、钓鱼执法方式搜集大量涉华情报。国安部又指，美国情报机关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国际航班停运之后，急于获取中国情报，指挥梁成运潜入中国，频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广泛接触中国各界人士，刺探搜集情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色较为明朗。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西贡区嘅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66点，跌335点，总成交金额9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61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蚊，跌3.4；阿里巴巴87.65，跌3.15；友邦保险65.85，跌1.72仙；新鸿基地产77.6，系跌10.7；京东集团124.5，跌4蚊；美团122.4，跌2.6；比亚迪股份240蚊，跌7.2；港交所297.8，跌9.4；盈富基金18.49，跌3毫；中国平安系报46.5，跌3.5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英日元係報146.8，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3，人民幣7.324，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72，澳元對美元0.6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報32426点，跌180点。港金報179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35美元，卖出19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长沙环道往旺角近住蝴蝶谷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而浅水湾道系有紧急维修，介乎南湾道至中磡角道之间一段路段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浅水湾道往赤柱近住110号系车多挤塞噶，咁龙尾系去到怡丰，同埋已经过咗香岛道近住域多利会。另外受到暴雨影响，耀兴道的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下列的路段呢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包括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大埔公路大埔滘段近住波面径、山顶道近住门牌60号、司徒拔道近门牌53号、黄马角道近住圣士提反湾，同埋连城道近住连翠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去港岛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西隧往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往九龙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往观塘，咁由于受到将军澳道嘅路面积水影响啦，咁现时将军澳道往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龙尾咧系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往观塘龙尾系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现时咧，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咧实施紧间封噶。睇翻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到交易广场。东区走廊往中环近住维园道一段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北角码头。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西九龙走廊出尖沙咀近住南昌站车多，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系较为慢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近住平石村系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观塘绕道往东隧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车多，龙尾系接近香港儿童医院。新界区元朗公路往屯门车龙去到南地，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和斜村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车多，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宝林路来回近住马油塘都系车多繁忙，而清水湾道近住西贡公路交界近住正直资中学嗰头咧，一带都系车多噶，驾驶朋友要忍让一阵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9岁嘅一位创作男歌手 Love 啊，较早时间都嚟过香港啊，今次带嚟佢嘅新歌《Love You Like That》。岁开始学呢一个吉他啦，咁之后更加咧14岁咧就系学习咧呢一个写歌啊，更加喺学院嗰度咧就系学 jazz music 啦，学呢一个 sound engineering 啊 ，sound design 咁等等啊。本周上升到系亚军宝座 ，Love You Like Tha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全港有近60万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喺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超新星202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Lolita。 你哋咧又咁有默契啦，会唔会有啲咩秘方可以俾到啲年轻人嘅咧？ 我哋好中意一齐倾偈嘅时候咧，系摊开嚟讲嘅咩都，咁就慢慢培养咗互相信任嘅嗰一种默契啦。 重温当日活动精彩内容，约定你9月17号下昼1点，港台电视31足本播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咁喺早上嘅9点43分啦，神光第一线都提提各位听众啊，咁西贡区嘅雨势特别大嘅，亦都咧已经录得或者预计啊，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嘅，大家留意住啦。咁见到现时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啦，山泥倾泻警告都系喺度嘅，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9点44分天气都系唔系好稳定，睇下听众朋友喺咪一个安全嘅地方同我哋倾偈先。早晨，早晨， 早晨 ，Amy。 早晨，早晨， 小 白。 早晨啊，系、哎、你好啊。咁啊，同你倾之前咧，不如我哋先讲讲咧，就系有我哋嗰、那个空中点唱啊。咁有几个空中点唱嘅名单噶 ，Vicky 又可以同我哋睇睇。 系啊，首先咧就系 Taste 同埋 Mira 嘅，佢要点唱俾 Teresa、Raymond 同埋 Taylor。咁佢咧就会祝个话港台继续轻松嘅节奏，并且咧系祝福喺美国嘅大家姐同埋屋企人咧继续心中富有，无欲无求嘅。跟住咧就系 Lisanda 啦，佢就去。去点唱俾 Becky 同埋佢嘅 sister， 咁就祝佢哋身体健康啦。之后有 Jackie Tam， 咁咧就系俾所有曾经受疫情影响嘅人，同埋咧基因之家嘅团队，咁、就希望咧就系互相勉励下啦，重拾翻心里面嘅微笑嘅、最后就系 Danny Chan。Daniel Chan 就点俾阿 Marcus 嘅 ，Marcus 咧就同佢讲话，相信自己嘅梦想，去追寻自己嘅梦想，你得噶，就系咁啦。 系啦，咁啊，好啊，好开心啊，追寻自己嘅梦想。 嗰啲咧就系喺我哋香港电台咧空中点唱嘅，点唱啦，咁啊讲咗出嚟。好啦，到你啦 ，Emily， 有啲乜嘢要同身边嘅人讲翻啊？有冇啲祝福嘅说话，或者今日点唱目的系边咧？ 是我 Amy 啊， 是你好啊，咁有啲咩同我哋听众讲下？ 今日咧系我个好同事 Amy 生日啦 ，Amy 生日， 可唔可以讲佢几多岁生日噶？ 咁问人一定知啦。 好啦，咁秘密唔好讲啦。 系啊， 今日咁同事生日会唔会同佢一齐出去食 lunch 啊，庆祝啊？ 未必啦，因为佢都好多嘢做，下昼咧都要搞啲嘢咯，所以我哋就冇时间同佢一齐啦。咁但我上个星期已经同佢食咗早餐㗎喇。 哦，咁就得啦。 係啊。 係啊，跟住再食埋搵日午餐，再食埋晚餐，凑够三餐佢。 好啦，係搵咗时间等佢比较冇咁忙嗰时候呢、我先同佢一齐再去 gathering 啦。 咁好啊。喂，我又想八卦问下，你做姓韩㗎，点解可以一路返工一路听收音机㗎吓。 我哋做服务性行业嘅， 哦，咁啊几好喎，咁都要啊了解一下唔同嘅资讯，点解咧？今时今日咧，天气方面都变幻莫测啦。你做服务行业，你都要知道一样嘢，喂，点解会冇客嚟嘅，或者有客嚟嘅？咁你要睇下，喂，天气原来喂水浸都影响到，关唔关事啊？吓， 都有噶，系啊，咁有啲人会唔过嚟啦，或者我哋又唔会过去嗰度啦，但系都keep 住啦，或者用 Zoom 同佢倾偈啊，或者用电话同佢联络问候佢哋咯。 系，咁啊，上星期五咧，咁你自己个情况点样啊？公司又有冇影响啊？ 冇乜问题、啊，反而客语冇乜问题，咁样就屋企都冇问题、 啊。咁好啦， 无风无雨， 多谢你哋。 系啊，咁 啊，都 OK 嘅吓。 咁希望将个祝福咧就送俾你同埋你啲同事 啦。 好啊，一于咁话，咁啊，朝头早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啦，有幸福摩天轮啊，嚟自陈奕迅嘅作品，好嘛？祝你哋全家人都幸幸福福啊，身边每一位都幸福，好嘛？ 好啊，咁我都希望 Amy 咧去事事如意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咁样样啦。希望今日开开心心。 好，多谢晒，收到晒噶啦，佢，多谢。 好，多谢你，拜 拜， 拜 拜，拜拜。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在香港呢，其中一个餸菜呢大家都好鍾意食嘅，亦都較為處理得快可以整完嘅話呢，就係番茄炒蛋啦。咁，如果你話番茄炒蛋之外仲有啲咩呀，有啲朋友都鍾意譬如午餐肉炒蛋，我覺得都有嘅。不過番茄炒蛋係咪人氣啲呢？如果比起午餐肉炒蛋，可能食起上嚟嘅時間會濕啲呀。那個感覺咧會容易啲送飯，我感覺有多啲汁啦。如果午餐肉炒蛋就會乾身少少。 嗯，番茄炒蛋酸味味啲啊嘛，酸酸甜甜啊嘛， 都係冇錯。咁亦都即係正如譬如咕嚕肉咁樣啦，大家都好中意食啦，都係因為有酸酸甜甜嘅感覺。 如果午餐肉嘅話，我就會索性就咁煎咯，煎香佢，即係覺得野味啲。 午餐肉咧，其實如果你問我嚇， 要切到好薄。 是真 的。 不是说孤寒啊，是因为切到薄真的可以煎到它脆薄薄啊，跟着吃呢才好吃的。如果太厚的呢，你有时即没什么味道，都是就吃回午餐肉的味道，但少了那个镬气的味道。好啦，今天呢就这个都是炒蛋来的。但是什么炒蛋呢，就是这个可乐炒蛋。吓，系啊，可乐鸡翼大家都食得多啦。 系 咁，可乐炒蛋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好食嘅，而且个汁咧个感觉都系好香甜，亦都有少少酸嘅。 所以其实净系食蛋嘅啫， 净系食蛋嘅系啦。咁啊，先准备咗几只鸡蛋先。咁，我自己通常咧就今次会准备四至到五只鸡蛋。好啦，准备咗鸡蛋之后咧，你发蛋喎，发蛋咧要发到佢起泡。起个泡先得嘅，好啦，等佢起完泡之后咧，亦都要准备定一个 pan 啦，咁啊将啲鸡蛋咧就先放咗落个 pan 嗰度先。咁，你要煮呢个 pan 嘅时候，你可以得闲咧兜一兜佢，亦都用一种美式炒蛋嘅方法咧去到炒个蛋，即系佢啲鸡蛋就唔系话传统嘅中式嗰一只嘅，你尽量炒到佢金黄色啊，美式炒蛋，即系似快餐店嗰只。蛋咁啊， 落多啲油啦，即系咪意思系我想象唔到点样为之美式炒蛋，其实一路都 或者你个 pan 冇咁容易黐底嘅 O 式炒蛋我就知啦， 都得 O 式炒蛋你就知我讲紧啲乜嘢啦，系嘛？ 系啦， 可能落啲牛奶落去啊， 落啲牛奶系啊，咁呢个就唔使嘅，咁呢个你净系将啲蛋咧咁均匀咁样炒起咗佢先，咁啊，跟住你嗰个 pan 咧就仲有啲油喺度噶嘛，咁你就可以就系先落啲蒜香啦，同埋落呢一个嘅灵魂嘅，咁啊就系呢个嘅可乐啦，咁可乐大概咧就落一罐到，其实都已经 OK 噶啦。我自己就会选择咩咧？就会选择用翻传统嗰啲嘅，因为我唔知道如果煮完之后嗰啲又帮你减肥嗰啲咧，会唔会有啲其他？ 系咯，可能嗰啲味道唔系咁好喎。 咁呢啲要煮餸嘅就用翻啲传统少少噶啦吓。好啦，跟住咧你落完呢一个可乐之后咧，就要加少许生抽、少许嘅醋同埋少许嘅盐，咁啊等佢煮啦，等佢煮下咧，就煮到佢几时咧？煮一阵间先。跟住就落嗰啲生粉落去，就等佢收水，就做啲芡出嚟啦。好啦，咁你发觉，落埋个芡之后咧，嗰啲汁咧都已经结结地噶啦。喺呢个时候，你就将嗰啲鸡蛋咧，好温柔咁放上去呢个汁入边， 好温柔， 要好温柔咁放上去， 唔可以粗鲁， 唔可以粗鲁，咩啲蛋已经散噶啦，你再粗鲁打落去啲就散上加散，系啦，咁啊烂晒唔好食。 跟住 咧，你抌咗落去个汁入边之后，你就慢慢咁样摇一摇佢，你就发觉咧个汁。同埋啲雞蛋咧，就已經 fusion 咗二合一，然後咧就熄火，準備定你香噴噴嘅米飯，就將佢放喺你嘅飯上面。哇！話俾你聽， 係 餸飯真係一流，即係有啲酸酸地，但係有啲甜甜地，仲有啲蛋香咧，大人細路都啱食啊！ 我的享樂時代。 話說咧，我今日我嘅契女啊，生日啊！ 生日快乐， 好细个嘅咋，五岁生日快乐。 契女系 契女， 人嚟嘅 朋友个女， 朋友个女，真系女嚟嘅。 因为你又咁中意宠物咧，有阵时候我都要反问，系咪即系有啲朋友就中意啊 ？OK， 呢个契仔嚟噶， 讲咗好耐。我个仔啊，近排咧肠胃病啊，咁呢个系喂咁，但系佢睇医生唔得噶，要睇兽医啊咁样，跟住有啲咁嘅错摸出现咗， 所以问清楚，冇交嗌。 系啦，啱啦，咁我契女今日生日啦，咁琴日咧佢就去咗开 party， 咁爸爸妈妈咧就拣咗一个好特别嘅。 地方，而我自己去咗之后咧，我都哇系咁个好靓啊，好正啊！其实系有类似大人嗰啲沉浸式嘅一啲嘅好贵好贵嗰啲地方啦，就是有啲灯啊，打落埲墙度啊，好靓嗰啲咧。原来而家小朋友咧都有呢啲咁样嘅地方啦。咁、个咧，嗰、个就系 for 幼儿同埋小朋友嚟到去玩嘅。 气候上系咪嗰啲叫做？ 又唔系、其实系一个剧场嚟嘅，佢叫做感官剧场。佢、就希望小朋友啦、B B 仔啦都可以去探索一下。咁、当中咧会有好多嘅唔同嘅气球啦，有吹气嘅大气球啦、有波波池嘅气球啦。咁佢个场地咧都。做到系碌揼一平嘅，即系好似有啲山丘仔啊，有啲坑文咧， 赤脚行入去噶， 赤脚行入去嘅，系、啦，有啲坑文咧就摆咗啲波波池落去啊，跟住有啲绳网啊，咁样去俾小朋友去探索嘅， 赤脚玩绳网啊， 系啊， 哦， 系啊，系啊。有啊，有呢啲啊，啲绳网 只脚会痛噶、 佢又唔，我有真系踩过，又唔怕好痛嘅。 唔使惊嘅，啲细路仔啊，系啊，唔使咁保护。我哋细个僆仔啊，唔着鞋落去踢波都系咁。 今日啊，唔同以前啦，而家啲僆仔矜贵好多啊。 要俾佢啲咁样啲脚皮先厚啊嘛。 嗱，我唔知脚皮厚定点啦，但系总之即系过分溺爱都唔系一件好事嚟 嘅。咁啊，而家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就是有些感官的体验，其实给小朋友去探索一下是挺好的。而他当中还有一些亲子的活动，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找一下究竟灯光打落地下那个月亮在哪，大家就一起去找个月亮。然后呢有 一拍个月亮的是吗？ 那个灯来的，它都有其他气球，它会打的，不是做运动那些打的灯，它是真的投影下去那些灯来的，是啦，这样就射落个地下，这样大家就去找个月亮在哪里呢，这样平时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啦。 先提提大家，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的。更新了之后，西贡区在上午9点50分的过去一小时已经录得超过100毫米嘅雨量，大家留意住啦！雷暴警告生效紧噶，山泥倾泻都系生效紧嘅。 落雨啊，喺翻室内玩啦。Vicky 呢一个沉浸式嘅剧场，可能都帮到啲细路仔咧德智体群美嘅发展。 系啊系啊，除咗啱啱以上有讲到有啲灯嘅环节之外咧，其实佢都有一啲咧日常喺屋企见到嘅嘢噶。例如咧，佢会有好多唔同嘅布条喺上面掉落嚟啦，然后夹咗好多晾衫嘅夹啦，去俾小朋友。其实平时咧，好少小朋友可能真系攞个夹噶嘛，因为多数嗰啲晾衫夹都系爸爸妈妈咧去晾。衫可能佢见到，但系未必接触得到嘅。 我细个嗰啲晾衫夹咧，我阿妈嚟夹我耳仔嘅， 曳啊，系咪啊？所以你以前细个夹得多啦，而家好少啦，而家冇藤条噶啦。 有 得买 嘅，喺文具铺好少啊。藤 条有用嘅， 我嚟撩下啲嘢啊，咁样咯。 藤条啊，鸡毛扫都系有用嘅，唔系我嚟打人咯，用先就系啊。 系啊，咁呢啲感官剧场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其实唔一定要去呢一啲地方，我觉得自己喺屋企爸爸妈妈去创造一下都唔错，攞个电筒夜晚嘅时候照下，同小朋友互动一下。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我觉得系啦，最紧要系俾小朋友发掘多啲，同佢有翻多啲 电筒啲灯 咧， 我中意一下爬照上去 都可以嘅， 都几好玩啊！ 系啦，今晚试下同仔仔咁玩啦， 拜拜。